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之後跟大家見面，就今天的主題呢是招魂與怨靈，即我想我們講這個主題大家都理解到為什麼有這個選擇，但是呢在美國也發生一件相當之重要的新聞，就是呢我們一個月之前提過那個9月20日呢去衝擊，真的衝擊51區呢就開始做 了， 即係有少少道歉啦，就是、因為我哋原本就禮拜六做 live 嘅，但係因為即係我自己有啲私人嘅約會咧，就提早做，咁所以咧就變咗就唔可以咧總結到而家衝擊51區嗰個狀態點樣。咁但係咧一句之前咧，我自己都有少少錯誤嘅預計，我就覺得咧即係喺網上吹水，咁點知原來真嘅。OK， 喺內華達嗰度而家就衝緊啦，咁問題咧就係佢衝會唔好似有啲人講咧就話會開槍咧，咁如果我諗喂，如果真係為咗咁開槍，我諗就真係幾大件事喎，真係。 佢開槍嗰個係會升級，呢個我哋大家都喺度關心啦。但係反而咧，佢裡面咧都表達到而家有一個新，即係對嗰個飛碟學咧。有個新的嗰個睇法呢已經掉出嚟，就係、是、我叫 AUP 現象啊，即 係 UAP 啊，定係 AUP 啊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on 啊，咁佢嗰個基本上咧，即係會佢裡面講嗰個依種現象學咧。就分分鐘咧，就令到我哋嗰啲嘅傳統嘅超級物理學啊嗰啲咧，都會懟冧咗嘅，變成咗咧有一種新嘅理解咧，嚟睇翻而家我哋所認識嘅科學嘅，咁樣就因為而家呢個呢個事件咧，裡面咧其實裡面咧即係都令到大家咧即係唔單止就叫做衝擊呢個51區係最關鍵。最重要咧就衝擊緊我哋而家嘅嗰個腦嘅嗰個思維啊，即係有一種新嘅觀念咧，就而家喺度咧爆發緊出嚟嘅嚇。究竟會唔會係好短期咧，就即刻呢樣嘢咧就白熱化咧？我哋其實拭目以待嘅。 嗱，佢呢度睇咗地圖啦，佢而家就係喺個呢個唔知係 Rachel 定 Rachel 啦嚇，就喺度聚集。咁嗰個51區咧，其實就唔係好遠嘅。咁問題咧就係當地嘅地理嘅情，即係嗰個情況咧都幾。幾難頂嘅，因為原來喺夜晚黑咧係-5°C啊。咁日頭我唔知佢係咪熱咧，但係總之就係成班人去衝咧，嗰度唔係有酒店招呼你嘅，係佢係 山長水遠嘅。 那個小鎮咧，啲人已經驚㗎啦，就係 落曬閘㗎啦， 落曬閘㗎啦嚇。咁衝擊嗰個地方咧，係咪入去見到外星人咧？大家可以即係真係去估下啦，咁樣嚇。咁但係呢件事由來已久咧，因為即係51區咧嗰個疑問啊，對於51區入邊有啲咩嘢咧，就差唔多維持咗成幾十年嘅啦。咁我自己嗰個一路嘅睇法就係話咧，既然即係已經曝咗光咁耐咧，我諗最黑暗啊，最堅嗰啲嘢咧，就應該已經唔喺度噶啦。咁所以啲人去衝咧，就係純粹為咗一個。即係希望俾到個壓力個政府去公佈嗰、那個一啲秘密檔案啫， 一啲來龍去脈。 係啊，咁但係咧就喺呢段新聞之前嘅一兩日咧，我覺得就好奇怪嘅。美國嘅海軍咧證實咗喺 2017年年尾那個拍攝到的，不是2017年年尾，是2017年公布，但是在幾年前拍到的一個飛行物體是確認了。以我自己來說，我們覺得那個新聞是很大很大的，因為這個是正式就將整個UFO 的研究呢就擺了在一個軍事啦和科技啦和物理學入面一個正式的範圍入面。他已經確認，即是個政府正式確認了這件事。但是我又覺得很奇怪，就是以確認這個即係根本冇乜人 follow， 冇人再 follow 呢樣嘢。 唔知點解唔 follow， 或者係基本上咧，即係都唔知點樣去應付佢呢、這個即係呢個官方嘅嗰個印證啊。因為咧，即係大家咧，即係可能咧，即係我其實以我嗰個觀點嚟去睇咧，就呢、這個好似一種催眠嚟嘅。即係官方咧已經咧講咗一個佢認為。事實上咧，呢樣嘢佢都不得不公布嘅嗰時候講咗出嚟咧，但係而普遍咧，即係大家嘅觀念啊，嗰樣嘢嗰度咧應付唔到之餘，嗰時候咧就用即係用咗一種咧好反常嘅一種方式嚟去對待咧，就哦咁得啦，得啦，知噶啦，唔會再追究落去。點解咧？因為佢覺得呢個都好似好遙遠啊，對佢嚟講，佢嗰、那個即係知識嘅領域裡面咧，好似有啲嘢。要去其實推翻佢，然後再重新去理解建立。其實好多人咧就唔願意咁做 啊。但我覺得咧，佢即使唔 就呢單嗰樣 嘢，係啊，佢唔願意都好啦。咁而家確認咗之後咧，即係已經唔需要話啊，你係傻啊，你咩啦？總之已經就係已經係見到呢樣嘢啊嘛。咁只不過等到時機嘅時間問題啦。即係我覺得咧，就係嗰個影響未擴散啫。佢影響擴散完之後咧。我想是一個新時代嚟嘅，呢個係，即係我哋對好多嘢嘅睇法係唔同咗啦。因為你好明顯上面有一啲嘢係我哋個科技能力係比我哋高好多嘅。佢都喺上面睇住我哋。咁你如果係咁嘅話咧，喺地球下邊而家地面上面做緊嘅嘢。就真的人在做天在看、是吧可能他不是說得那麼仔細，但他真的在這裡看、 他同埋他還有一件事是最震撼的，就是說他公布了這件事的時候、那個時候呢，亦都我們今年呢8月3日的時候就做的那個外星文明博覽會那裡呢、我們都之前都說過呢，就是他在那裡基本上呢這件新聞呢就是在那裡說給大家聽，我們對於我們身處的那個空間，我哋呢個咁嘅叫做實況嘅地方嗰度咧，原來有好多舊時嘅嗰種理解咧，你要再重新咧用一個新嘅維度咧嚟去睇翻嗰樣嘢，包括我哋嗰種叫新對於生死嘅了解，加埋呢個 UFO 咧，以前咧啲人咧都覺得邊度關聯到嘅咧，而家佢講俾大家聽咧， 我就絕對揾到個位，你呢個睇法就係因為牽一發而動全身。如果譬如話你有呢個外星嘅。即係唔好講外星咧，有一個不明飛行物體，你推敲到有一個比人類更高智慧，比個科技比人類更加高嘅一個文明喺度咧。 係， 我哋對我哋個道德嘅政治啊，文化方面咧，係理論上應該有一個徹底嘅改變。 係啊，好大嘅衝擊。 咁大咗嚇。咁但係只不過就話而家佢 confirm 咗啦，個影響未擴散，咁我哋仲可以維持喺我哋。即係而家我睇法就咩？特別譬如對宗教個問題啦，咩神嘅意思係點解咧？咁我哋有咗呢個咁嘅例子之後，我哋就慢慢會有一個好徹底嘅改變。 你會喺呢度講嗰陣咧，就即係都其實我有另外一個感受嘅。咁咧，因為咧。未必去得咁順攤，因為佢最主要咧，其實佢裡面面對一個最大嘅問題咧，譬如阿台長你咁講咧，講到我哋呢個世代對於我哋嘅個，譬如成個知識啊，嘅有一個了解咧，係我哋呢個 generation 嘅嗰個看法嚟嘅。而家你都會睇到咧，有一個其實成個我哋呢個出現一個現象咧，就係年青世代咧。不喜歡接東西的， 即不喜歡承受上世代的東西。所以對於這個，因為譬如對於你剛才講的那個美國公佈的那個新聞，為什麼會做到你說不是那麼，那個反應好像有些奇怪呢？其實就是這種現象 的裡面呢反映到出來的，最大的因由就是很 很多人其實年輕人很多數都是這樣，但是可能我們這個時代的那些平時不是很喜歡或者 不去關心這些事的那些人 的時候呢，他會覺得我要重新去要整一個整一個時間啊，或者很多的關注呢來去了解我們你現在講的那個問題。既然是這樣的時候呢，我不如呢用另一個方式，哦，看不到啊，看不到啊，那種方式啊來去看的那件事，你們搞定它呢，你搞定它呢，我看不到，我看不到啊。有這種現象出來的，那這種就是反而呢我覺得是最大的問題。 咁你擔心咩？其實有好幾個疑問嘅。第一個咧就係你2017年年尾到2018年有一個叫做 The Star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咁係一個搖滾樂嘅樂隊嘅駐音歌手俾科錢俾即係搞出嚟嘅，公布咗啦。點解事隔成年幾，差唔多近兩年啦，你先至要確認呢樣嘢？是一个很简单的，那段片是不是你的？是得了，确认了是你的，那就是真的啦，是真的，那就 有这个 UFO 了，就这么简单。即是怎么搞了成年期才要确认这件事呢？这个是一样的。第二个这个时序是这样的，就是这段片呢就是2004年拍的，就事隔十几年之后才公布出来，即是你一直盖住了，换言之。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人会问这件事，就是在這段時間，即是2004年之後到2019年，有沒有人拍過另外一些新的片出來？那你是不是你已經確認了現在有這件事，為什麼那些片是不是你都還繼續蓋住呢？所以我就有個估計，我就估計他們都緊緊的 timing 去公布整件事，即甚至可能在這個 Donald Trump 的任期之內 他公布了，就是由1949年之後一直到現在見到多少，有多少這些證據，有多少片是你自己儲埋了沒有公佈出來的，就差不多是時候就要show出來了。 這個因為你說的那個是一個叫真相的那個公開，那個這個叫美國呢，他一直呢都有這個，他們說啦，有這個對真相的那個在個民間裏面呢，即到一個時候呢 都要將它講出來的這種這樣的講法。但事實上呢，你會發覺呢 Donald Trump 一上台的時間呢都出現了有很多呢，即關於飛碟的資料的那些問題出現啦，包括我們神秘之夜都有提及，就是掉了很多的 file 出來，即趁它未曾去上位的時候呢，就怕他呢，因為他是商家佬嘛，怕他呢就將很多這些資料呢或者另有用途這樣來做。現在呢面對呢就不是就這樣叫真相公開的那個問題，是整個政權的裡面怎樣對待 一個殘留的問題。 是啊， 即公佈了之後，那你其他政府有沒有相應壓力呢？俄羅斯會不會都有壓力要公佈呢？是吧？ 是。 那公佈了之後，是不是大家會質疑一件事，就是我們想相信那個宗教不是我們在想那樣東西來呢？這個就是我一直很強調，就是整個 UFO 那個現象呢，如果是真的確認了，對我們整個文化衝擊就很大。 這個已經去了一個叫最新的一個 level 的一個現象來的。這個我想如果你之前呢都沒有追開譬如飛碟學研究啊那些朋友呢，你會發覺呢現在呢你想去追的時候呢，你會發覺呢突然之間不同曬，你沒有那個基礎呢的時候呢，可能你難於接受現在那個新的那個局面，這個局面現在複雜了很多了。 是，至於那個衝擊內華，即是這個五十一區那裡這樣的，在那裡呢就有幾百人，幾百人就不多了，不過呢就他們那個情況呢就要在那裡扎營過夜，沙漠裡面，你都不得不佩服呢，你即是這班人那種鬥志。 是啊，咁啊，我谂咧，即系喺美国里面嚟讲咧，咁即系国际办咧都唔系一个大数目嚟嘅，咁啊，未曾去到高潮咁解嘅啫，而家系啱啱开始咁解。 如果你话即系有得即系十零廿万人去咧，我谂个政府都几头痕 嘅。系啊，麻烦噶嗰度吓，嗰啲唔系嗰度嗰小镇嗰啲都麻烦啦，都唔知点样供应啲食品 啦。唔好噶啦，唔会供应噶啦，系你哋自己搞掂佢啦咁样吓。 系 嗱，咁我哋即系讲翻今日嗰个题目啦。今日题目咧，即系我谂都唔需要去问点解啦吓。即系我都好强调一样，我哋譬如做呢啲节目咧，我哋都系紧贴嗰个时事吓。 系。 咁但係如果我哋去講譬如在一區或者甚至 UFO 呢，我諗今日啲聽眾都未必有好強嘅意欲話真係好留心去聽。如果你有行過太子地鐵站啦，其實你就會見到 B1 出口嗰度呢，即係枕住呢，就算無論嗰個地鐵當局呢佢想做啲咩都好呢，都係枕住有好多一啲拜祭嘅儀式喺度。我今日做節目嗰陣時候我都落過去睇過。人又多啦，已經當咗係一個拜祭嘅場所嚟嘅。咁我對呢樣嘢有頗即係頗深嘅一個感受喺度。 係。 咁但係咧，呢件事咧，即係譬如話喺太子地鐵站入邊發生呢件事咧，佢就真係涉及咗所謂神秘事件。即係當然有些人 會覺得這個講法有問題，但係即係可以聽埋我講，就係話喺入邊傳説咗有一些人是喪生咗嘅，亦都跟住好多一啲所謂都市傳説係涉及靈異嘅。具體例子就係咧，喺前幾日啦，就係朝早8:31就發生咗呢個東鐵紅磡站出軌的問題，出軌是三卡車啦，咁亦都係對應翻話，即係三個人嗰、那個即係當場嘅記錄係唔見咗啦，咁跟住咧到琴日啦，就係、是、嗰、那個香港嘅電車出軌啦，咁電車出軌咧，啲人又影到個電車前面就有太子兩個字喎。 是 个广告啊，咁啊好多呢啲咁嘅就累积埋一齐嘅时候咧，就形成一个即系所谓都市传说嘅一个、一个现象喺度。 大家即系突然之间咧就觉得咧，点会咁巧嘅咁啊？ 系啊，咁又咁啊， 有咁多呢啲咁嘅古古怪怪，又好似都讲话系朝头早8:31， 系啊， 即系咁样嚟整，即系出现咗呢、這个。 呢啲全部系 check 得嘅，即系你系即系当然你唔需要一定系去谂到入边嗰个所谓灵异嗰个嗰、那个 association 咧，但系即系佢系喺8:31或者31，佢出现呢样嘢，咁呢个就你有得 check 嘅 ，OK 吓，就 唔需要。有得 check 啦，系啊，咁因为都系太近咧，因为等同于咧嗰个叫1947年嘅罗兹威尔事件咧。如果好似而家个个人人有手机咧，你都睇到咧陆续咧就有好多新嘅片段咧都出咗嚟，包括我今日都睇到好多就系、是、当日嘅8:30几嗰时一出咗事之后咧，已经有啲新嘅片段咧。今日你見到喺網上咧就公開出嚟嘅， 咁另外就亦都有人影到個片段啦，就有個人就佢想踢嗰、那個 嚇 嗰嗰啲嗰 太子站嘅嗰個咩嘛， 突然間就成個人 成個線 線喺度，咁跟住就掉頭走， 又甩咗隻鞋， 呢對鞋，呢啲就係俾到你嗰個一種好一種感覺啦，即係就簡單嚟講就係、是，咁呢個係一個挑戰嚟，挑戰。是咩意思呢，就是如果譬如話你係處理開呢個靈異節目嘅咁樣，咁我唔知而家喺網台入邊咧，或者甚至喺呢啲大電話入邊咧，佢會唔會成為一個禁忌？個禁忌原因就係理論上呢個係一個絕對係你哋應該做開嘅題目，一定係大做特做嘅。咁但我睇到好似唔係好係喎。你反而講翻其他，咁 這個跟你做了靈異節目的宗旨是不同的嘛， 嗯哼， 是 吧？為什麼不找一些即是說經常見到鬼啊陰陽眼的那些朋友上來呢，就立刻用他的那個法眼， 是啊，就看看 入面，不是說即是說一定呢，即是真的不是，但是去引證一些， 反正你的節目都是做這些東西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應該在那一刻的時候就發揮自己的小宇宙的嘛， 是啊，但是又不需要用陰謀論猜測的，是不是自我審查或者什麼成啦，即大家會看到那樣東西咯，我所以 我就覺得即無論我自己那個興趣在哪裡，很坦白說 我就不是說那麼熱衷這些東西，但我覺得呢即反正現在大家是很好重視這個問題，咁就覺得我應該即係用另外一啲角度去睇睇呢個所謂招魂啊、怨靈啊呢個問題咯。咁亦都即係大家發現到嘅現象咧，近排香港有好多失蹤人口啦，有 啲名而家出到嚟㗎啦， 有浮屍啦，有人吊頸啦，有跳樓啦，咁係唔知咩原因係話。因為那個社會的氣氛，所以很多時候報紙 會登出來又或者在網上他們會比較即詳細一些 去看看這些個案，很多個案呢就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官方呢就即完全覺得沒可疑即 我是覺得是完全匪夷所思的，即譬如說一個女性她由高空墮下就下身是沒有穿衫的，咁點解嗰個政府去咁快話俾你聽就係此機冇可疑？ 嗯哼， 我覺得即係呢個已經唔係陰謀論啦，呢個係好簡單嘅，就係常識嚟噶嘛。你發生一件咁嘅事件，冇頭冇即係冇任何一啲其他嘅因素，你係唔會講話嗰樣嘢冇可疑 嘅。係唔會咁快落呢個論點嘅。 正因為你講咁快話那件事冇可疑之處，就 好奇怪㗎， 啲人就會覺得好可疑咯。 係啊，會㗎，係啦，因為通常你嗰個都係即係恆常嘅方式啊。其實事後點都，就算你話冇可疑咧，都係要查㗎啦。嚇，點解無端端會咁早會講咗呢一個？ 咁早俾個結論？ 奇怪㗎，呢個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反常嘅，係啊，因為咧喺嗰刻嗰時候咧，即係。每一單 case 咧，基本上咧，從嗰個叫係發現，跟住咧你要經過一個調查，然後咧你至會去做一個叫做落案咁樣嘅。以前都唔會咁魯莽咧，即係整完之後咧咁快就會講一個咁。 佢可能即係要俾你一種感覺，就係話你哋唔好去諗呢啲嘢啦。總之係冇嘢嘅咁樣。咁你但係你越講 咧，係啊， 你越講啲人就會越咩，同埋嗰個發生嘅密度好高嘅。係，即係我哋就係今日我哋做緊節目之前已經幾單 啦，係啊，我都睇到有呢樣，因為其實係始終咧，成個過程啊，個社會咧就有個工序喺度嚟噶嘛，咁嗰個工序咧係會變成咗咧，你就算你間噏嗰度咧，其實會大家會追究翻嘅，因為唔會咁魯莽咧去定一個 case 嘅，但因為依個咧基本上一個叫做係正常嘅社會咧裏面咧要做嘅工作嚟噶嘛，咁所以你一講話無可疑嗰陣咧，其實呢一個係一個依、這個論點咧，其實大家都會咧再會追查翻點解會咁。快就落实呢个论点咧，吓咁啊，唔会甩嘅，一定系会 follow 落去噶，因为嗰单系一个 case 嚟噶嘛，系有报道噶嘛， 系啊，咁所以你如果譬如话呢个现象咧，继续去佢发展落去咧，就唔止系都市传说噶啦， 系， 咁一定系即系会引起一啲民间自发嘅一啲活动啦，咁我自己预测就系如果呢个现象啊。繼續去到十月咧，咁我諗會好廣泛去，啲人會研究嘅。 同埋我諗咧，即基本上咧，即我係唔係我哋又唔係專，即係唔係最專業嘅嗰班調查員咧。咁但係調查員咧，佢哋嘅責任就係咧，即譬如有一啲咁嘅 case 出嚟，喺嗰區嗰度出現咗，或者有人有咁嘅懷疑嘅話咧。咁都係咧，就會將佢咧就起一個，會起一個 case 咧，咁樣嚟去做咁噶。咁樣所以咧，即係而家咧，你會睇到咧，響呢 呢幾個禮拜裏面嗰度咧，好多呢啲事件咧，雖然咧我哋咁叮完之後咧就過去咗，因為我哋唔係專業啊嘛，但就好多好多咧，包括咧即係嗰啲叫純粹嗰啲叫政府部門啦，或者民間嗰啲咧，都會即刻都會咧喺嗰度咧做一啲記錄嘅， 有記錄就開始做緊 嘅，一定係有嘅， 但係都唔係太多細節啦，即係慢慢會譬如人名會出到嚟啦。咁但係你從另一方面去諗嘅就係、是，咦有咁嘅現象，咁譬如話啲死者嘅家屬，死者嘅朋友，或者佢工作嘅地方，咁點解啲人唔會有一啲跟進嘅情況咧嚇？舉例譬如話喺死嘅地方，如果你以前咧就見到有路祭啦，咁但係即係咁多我哋見到都冇嘅。咁梗係可能連親人都冇出聲咁樣，咁呢個又係一個好即係有一個比較難去理解嘅現象嚟嘅。嘅總之講中括嚟講咧，件事咧就真係好難令人難以置信咯。你又暫時你又諗唔到啲咩嘅理由去解釋佢。 係，始終係熱辣辣啦嘛，啱啱係呢個時刻發生嘅事。咁你又要經過一個調查啊，咁你至會去揾到一個原因嚟。咁啊，的而且確咧係話有呢啲事發生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係會有，譬如有一啲叫做墮樓事件，咁出現咗之後嗰時候，咁呢個係咩人？咩個？其實我哋 佢喺嗰度住 咧？好快，其實咧就即係都已經咧有一啲傳媒朋友啊，或者其他部門咧都即刻可以講到出嚟嘅。咁但係你好似發覺咧，即係一講完咗之後嗰陣咧。就你要等，或者你可能你要問，其實好多好多人咧，好多或者有心人咧，都係話，喂，要追查一下嗰時候咧，問下你至揾到一啲叫做線索出嚟，但係咧就好似慢曬嘅，同以前係唔同咗嘅喎， 咁即係你都可以話去質疑佢，就係由於你有呢種咁嘅感覺，有呢種咁嘅氣氛咧，所以每一單嘢嘅時候咧，都大家會。會從事可能呢啲現象一路都發生緊嘅，喺即係幾年以內咧一路發生緊現象，只不過大家因為你冇留意，或者報紙唔講喺網上唔講，所以你就覺得以前冇，而家有。咁你都可以咁樣嘅，但係問題咧就係一到到而家有咗呢個現象之後咧，大家走去查嘅時候咧，我覺得咧一定有一啲個案會透露到一啲訊息出嚟嘅。如果你肯去花時間、花人力、花資源去查嘅話，一定會有一啲嘢係會即係俾到一啲資料大家嘅。 咁啊，講到呢度咧，就突然之間咧，令我諗翻起咧有一首已經好老嘅歌啊，就係譚詠麟添嘅《小心怕怕》嗰只歌。 咁你驚唔驚？突然間有一日生日鐘咧，咁樣 係 咪 啊？唔係佢嗰《小心怕怕》嗰只歌咧，就係咩啊？小心怕怕咯！哎呀，如果最驚啲衰鬼跟住我咧，就因為你講多錯多啊，好多人就驚緊呢樣嘢，係咪咧？咁啊，小心怕怕咯，咁啊。 咁雖然你話驚講多錯多嘢，咁但係我起碼我識嘅朋友啦，即係佢哋當然唔方便上嚟講啦，佢哋就亦都揾過一啲有陰陽眼嘅人咧落去睇，之前睇過嘅， 係嚇。 咁佢哋個講話就話睇到一班人，唔係人啊，即係睇到一班好驚 概括嚟講靈體啦，係咪 咁樣嚇？咁仲就未散嘅。咁我亦都強調咧，就係、是。即係呢啲嘢唔可以作為一個證據嘅，只不過有即係如果你喺其他靈異節目就會成日會講到呢啲嘢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用翻靈異節目嗰個角度就講，即係孤望言之，孤望聽之，係嘛？但係起碼我認識嘅就係有人做過啲，即係去嘗試做過呢啲嘢。 就喺地鐵站嗰度， 太 子地鐵站。咁佢見到靈體可唔可以簡單啲提及係乜嘢嘅 黑衫 現象？ 黑衫嚇，好驚 嚇。男定女咧？ 誒都有， 兩樣都有。老人家定係細路仔咧？ 細路仔 多。咁佢睇到個形嗰、那個，其實我覺得咧可以做一樣嘢嘅，因為我一直都好多時都會同一啲譬如陰陽眼話有陰陽眼嘅朋友，或者一啲修道嘅嗰啲，佢都有呢種能力嘅嗰啲朋友咧，其實。無論你睇嘅嗰個係幻象啊，定係一個真係有一種神通嘅能力，去睇到嗰陣咧，當你睇到嗰時候，你 不單止就咁望到，睇到係有或者係黑衫咁個出嚟，畫佢出嚟咯。 問佢個名啊？ 問睇佢答唔答你咯。問嗰樣嘢啦，咁個都可能要再多一啲能力咁樣啦。其實最重要就係佢會有個形象嘅。你都睇到係一個瘦仔。咁我覺得咧，嗰個形咧。好似咧，即係好多時警方都會咧，有陣時會追查一個嫌疑犯，佢都要叫嗰個當事人咧，你不如你將佢咧描述一下，佢粗眉定係幼眉，或者點樣樣？咁誒，即係你個形咧，就越喺度具體整咗出嚟嗰陣咧，嗰、那個 follow 咧都係一個方法之一嚟嘅。咁樣嘅，我覺得喺個形象裡面嗰度咧，其實就會幫助好大嘅。因為我有很多時咧揾，縱使你信唔信有個叫有冤魂啊，或者留喺度啊，究竟嗰樣嘢可唔可以做引證？但你用咗個叫形態嚟做一個出發咧，其實有個好處㗎。 咁可以問下翻而家即係譬如話係即係自殺啦、啊、失蹤啊嗰啲人嘅樣咯。 係啊係啊，咁樣可以喺度追查翻嗰個究竟即係佢嗰個身份係咩？係、或者係住喺邊度啊？嗰啲人啊，或者其實係會唔會原來唔係香港人嚟嘅？如果係遊客，咁咪做更加大件事。有好多依啲咁嘅因由啊。總之發現咗屍體嘅處理咧。或者有這些現象呢，開始現在講的時候呢，我們可以再用一些更加有科學或者有系統的方法呢來追查的、那個 除了這個之外呢，就也都有問米啦、問米那裡我們就、以前都講過，不過很久了，我相信很多觀眾都未必記得、那個就應該當年在一個其他網台做technician 的朋友嚟嘅，咁佢哋主動同我哋講嘅就係、是、咧，喺好多年前，我諗應該去到即係唔知七十年代定係六十年代啦，就喺香港有船咧去百慕達嘅時候咧，就喺百慕達三角嗰度失咗蹤啊。 係， 咁由於喺佢部分係牽涉咗香港嘅一啲船員，咁香港嘅家屬咧冇辦法，因為揾唔到隻船啊。 嗯哼， 就去問米。 嗯。 就結果是問到他們那個狀況出來 的， 是、就是他們其實已經過身了、 嗯、 後來是好像我們記得，如果我記得那個節目說就是那個事情的結果是得到印證的、 嗯、 那這個就是就是一些 用文米的方法， 用文米的方法去什麼、 去找那個叫做是那個方向、不要說是答案。 咁你自己有冇經歷過呢啲問米嘅過程啊？ 問米咧嗰、那個我唔興去走去問鬼神啊，就算求籤嗰啲咧，咁我都唔興嘅。咁啊間中啊都會有咁樣啦嚇、因為嗰個咧基本上咧，即係當你去問嗰時候，你係會。是有求的、那你那個求的時候你可能你想跟一些已經過了身的那些你認識的人呢、想有一個接觸樣、我就從來就不會是說用一個好奇、或者是有一種叫做是 check 下就是真是假呢，就玩這種這樣的方法的， 都不是玩的，因為呢就 不是你問我嘛、我就不覺得那樣東西是，因為我是、我會在那刻的時候呢、鬼神呢就接觸到我的時候你就無法可避啦 、啊、那你就避無可避啦， 避無可避啦，那你就即譬如果自己的本身的時候就不要對這件事那麼好奇、一到好奇的時候呢你就會有求的、那有求的時候呢就會變成就、那個呢你的那種慾望呢有時會控制了你自己的那個， 因為個主觀上你投 射咁咧就嗱呢、這個咧就即係你講嘅嗰一樣嘢，咁但係咧就係、喺個叫問米或者咩個情況咧，咁我的而且確咧都有參與過嘅，咁、而咧即係咁啊，作為一個叫大多數都係旁觀者嘅嗰個方式嗰時候咧，咁亦都睇到咧，即係有好多時啲譬如問米或者係占卜，尤其是有幾次咧，我喺台灣嗰度咧就有啲朋友咧。就去即系问嗰啲系高人嚟嘅， 咁佢嗰個嗰時，我咁我咧就即係同佢去埋一齊嗰時咧睇咧，就發覺咧就的而且確咧都真係好靈異嘅喎。因為咧，你會睇到咧，即係嗰個成個嗰個過程咧，裡面嗰度咧，有陣時，尤其是問米嗰啲嘢咧，佢可以即係佢真係用一個方法咧，即係你會睇到咧，除非呢位師傅咧，就對於嗰個當事人問米嗰人好熟悉， 否則係有啲細節 係啦， 唔會講出嚟嘅。 即係有陣時咧，即係咁，我哋都著多口嗰啲嚟噶嘛。一整嗰陣咧，就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因為佢唔介意你坐喺度嘅時候咧，咁你都有陣時咧都可以咧，即係譬如話，多口問一句，咁嗰啲其實我哋都係而家叫做喺度叫即係 check 下睇點樣樣咧嚇。咁樣就即係將嗰個叫好似一個局外人嘅嗰個咧嚟去睇嘅呢件事件咧，嗰種叫做。嗰、那個叫真實程度有幾高嗰陣咧，咁都有時候會問多啲嘢咧，你會發覺咧，嗰位師傅咧，都係有啲道行嘅嚇，唔係就咁真係咧，即係講假嘅嗰啲咁嘅，咁所以咧，對於呢啲事咧，咁我都係半信半疑。 但你可唔可以講具體就係、是？即係你嗰次見到咧，佢有啲咩嘢係你覺得不能夠用一個普通嘅方法去解釋嘅？ 嗱，咁啊，譬如咧，即係尤其是咧，我講嘅嗰個咧，我最大嘅嗰個印象咧，就嗰個我就唔講， 梗係唔好講嗰個 證明啦， 梗係唔講啦。 名人嚟嘅，唔係公眾人物嚟嘅。咁我諗即係一講咧，咁佢 就打電話，佢打幾頭？你做咩事？ 唔係佢問，係佢個經理人問嚇、就問咧，就係一個即係有兩個藝人嘅嗰、那個即係嗰啲未來嘅嗰個路向咁樣啦，咩嗰啲咁樣啦。咁佢喺度問嗰時候咧，咁佢就係喺嗰個唔係問米嚟嘅，嗰、那個咧就基本上咧嗰個咧佢整出嚟嗰時候，你講啊，嗰個係叫邊個？嗰個就俾張相佢睇，咁佢咧就跟住咧，咁佢咧就會講嘅答案。咁佢話啊，咁佢基本上咧佢要整個演唱會啊，或者咩嗰啲咁嘅嘢咁嘅啦。咁佢咧就你會睇到咧，佢會對答。會預留之外嗰陣咧，有陣時咧，咁佢咧就係即係都，我哋都喺嗰刻嗰時候咧就睇到咧，佢話啊，咁佢而家佢咁唔係佢而家佢唔喺香港啊，咁我話點會知啊佢啊？佢而家喺日本啊嘛，咁我個經理都話哦，經理信曬啦，係啊，佢而家佢每個咁佢都揾唔到過，佢查唔到過咁樣，咁我講。啊，點解佢又會即係啱啱呢啲咁望 timing 嘅嘢，佢會知嘅咧？嚇，點解會知道佢又會去咗？ 但係你講嗰啲嘢全部冇報紙登過嘅， 梗係唔係啦？嗰個唔係嗰個係有經驗。 唔係啊，唔係我意思話唔係你，即係呢？你而家講啲嘢冇報紙登過，而係話佢去問嗰陣時候咧，係冇報紙嘅記者喺其他傳媒講呢件事，而令到呢個問米嘅人知道啊嘛。 嗱咁又去到嗰個咁細緻嗰陣時候咧，就我又唔係咁 肯定 咁肯定啦。因為咧，即係基本上咧，即係嗰個經理人都講翻俾我聽嗰時候咧，就啊，佢真係好嘢喎！我都啱啱即係啱啱， 即係連個經理人都係啱知嘅。 啱啱自咩啫嘛？因為佢就係自己個放假咁嗰啲咁嚟噶嘛，咁樣嚇，即係係咁樣樣嘅。咁你話具體咧，咁嗰個我嗰個就都其實唔係好耐添，係差唔多三年前左右嘅嗰個經歷嚟嘅。咁樣有啲問米嘅嗰啲師傅咧，佢的而且確咧就係懂得。依種嘅能力，咁對我嚟講咧，佢其實我唔覺得咁神奇嘅，我就係覺得咧，佢咧基本上咧，佢係有一個門路或者有一種叫做係追查嘅系統，咁樣嗰個追查嘅系統嗰度咧，就係建立到咧呢啲咧就可以咧即係用一個方式咧就好容易即刻。知道呢一個問者佢想知想要嘅嗰個答案，同埋佢可以即刻 check 翻到呢個答案咧係對或者錯。連我嗰個理解咧，就都係咧，即係覺得就因為咧解靈還需係靈人，呢、這個師傅點解會咁神通咧？就因為問佢嗰個人咧，佢基本上佢咧都係從翻佢嗰個佢嘅嗰個 這個經理人的他的方向那裡呢，他找到一個門路，經理人不知道那個門路呢，而是通達到找到那些資料，我是這樣看的。 可能他有些就是超 他心通啦， 他心通啦， 這個即如果你講神通學的其中一種來的，他心通啊這樣啦， 所以就即超越了那個時間和那個地理的限制。 所以呢，如果你有這個，其實這個呢就叫做是基本 的知識來的，如果你再了解多一點，或者你其實很多的書啊，很多 東西方呢都有研究這一種的，譬如好像文米這些這樣的現象，它那個可靠性或者它那種能力的為什麼會做到呢，其實都有很多研究，不是就這樣叫做呢，即大家當它神奇就算了。科學上在系統學裡面來講都有個方向，你說印證的那樣東西的時候呢，其實是很多時候我們的那個科學裡面呢最強調的就是一個叫具體印證，那個可能要經過很多年的那個東西呢才會做出來，但是呢其實是不否認的，是有這種能力，有這種門路在這裡，其實大家可以用這個方式來了解這些這樣 神通的現象 的。那你據你所知呢，是不是好像有電影這樣說呢，就是警察如果譬如說他遇到一個謀殺案， 肯定有 他找不到沒有任何線索了，他要借助這些另外的方法 去找線索呢， 好多年都已經知道咧，係有依樣嘢出嚟，同埋係肯定有添，百分百有添。因為咧，尤其是做調查嘅嗰啲行業嘅嗰啲專業人士，唔單止係警察，警察要查案啊，有好多時咧要用好多種唔同嘅方法，甚至幾不擇手段嘅方法，都係要，因為佢最主要咧， 佢要個結果唔係要 揾個水落石出啊嘛， 佢要結果唔係要過程啊嘛， 咁樣就甚至做記者啊嗰啲都會有做嘅，因為我最近我都認識咗咧，就一個記者專家啦，咁佢都有講咧，咁佢話佢有陣時會用水晶，有陣時咧就用嗰啲叫做係學嗰啲科研嗰啲超級物理學，量子力學嗰樣嘢咧。未做一個調查的一個方法嚟嘅，咁佢咧佢啊差人咧就更加會添嘅，因為佢最重要咧，佢揾到一個方向，而個方向咧有咗之後嗰度咧，警察最要做嘅一樣嘢，咩查案一定要做嗰樣嘢就係你有咗呢個方向，然後你將佢咧就係證實出嚟，係揾到個證據出嚟。 佢唔需要擺上 court 嗰陣時要用呢個，總之你俾條 Q 我， 係啊， 俾個線索我就揾到嗰度，咁我先至再 back day 翻我點樣去揾嗰嚿嘢出嚟。 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咧，即係當你知道呢種咁嘅前後因果嘢嗰時候咧。怎會不用那樣東西出來呢，因為他的工作就是要查個水落石出嘛，他給記者，記者就說經常都要用這樣東西，去到那個呢就從來沒有放開，有些比較上玄幻很多人不相信那些東西，你為什麼他不信呢，因為那個可能呢、就是、 都不是一個信不信問題，他搞定你、 exactly. 即是他幫你解決了問題，那 個是一個渠道、那個是一個渠道，咁啊，你如果你話查案嘅嗰啲，即係譬如嗰啲執法嘅人士咧，就會比較上咧，佢哋更加要咧，當佢知道之後嗰陣咧，佢將佢成之於法嘅時候咧，一定要具體嘅證據。咁啊，依個咧就係第二， 佢就唔可以講話啊，我喺度揾到乜乜乜乜啫， 係啊， 佢就要揾到翻，即、就、係、是、要 實在嘅證據。 證據， 即係譬如咧。我最有印象咧，就有一個咧，即係親身嘅了解嘅，就係響我諗差唔多有二十年前左右啦。我諗呢單新聞咧，咁大家都會好記得嘅，就係、是、唔知好似係響深水埗添嘅，都係有一個嗰時都仲可以係行嗰啲叫單筆係嘛？ 單筆 嘅嗰時候咧。就有一個警察，就俾人咧就用一啲爬山刀咧。就殺死咗，咁而咧，即係嗰個單嘢咧，即係都新聞好大單咧，就後來都其實都影響到咧，即係話去巡奸嗰時都要用孖筆啊，即係咁嗰個時候嚟嘅。 咁佢基本上咧，佢嗰個太太都係警即係嗰啲警方人士。咁佢哋咧，即係成件事發生咗之後嗰時候咧，就都其實嗰個空氣啊，就留低咗喺現場嘅附近，就印證到嗰個空氣咧就係、是、即係呢個行兇嘅工具嚟嘅。咁、 嗯、 但係佢最奇，佢哋就覺得最懷疑咧，就因為嗰包空氣咧就唔係一般地方可以買到嘅嗰啲爬山刀嚟嘅。咁、 嗯、 而且咧。咁啊，呢個探員咧，即係遇害嗰個咧，佢本身咧，佢都係咧中意儲刀嘅。 哦， 咁所以咧，即係喺嗰個咧，就係好懷疑咧，就會唔會咧係一啲熟悉嘅人去做出嚟？咁啊，呢單事件咧，咁佢咧就喺嗰度咧，即係查咗一段時間咧，就已經問啦。第一咧就是、自己人啦、 嗯 啊，第二咧即係變咗。咁都冇，即係變咗係一個咁嘅無頭 公案 咧，就唔好噶嘛。咁啊嗰時咧，即係咁佢都亦都咧，即係都同佢嘅嗰個家屬講，佢話：喂，如果係邊個咧，佢你發夢見佢，報夢啊或者咩咁樣咧，總之咩都好，你講翻俾佢哋聽。咁然後咧，即係無論點都好啊，可能你就咁見到嗰啲都好啊。佢話依度係佢揾嘅嗰個其中嘅一個線索嚟嘅咁啊。咁啊，嗰件事件咧，即係對我嚟講啊，而家都仲耿耿於懷嘅，因為咧，即係因為依位人咧，咁佢嘅太太咧，咁我哋都認識嘅嚇。咁啊，而且咁佢 即係個案未破 嘅，未啊，而家都仲未破到嘅嗰、那個係。所以咧，佢後來嗰時候咧，又有另外一單咧，又係同件事件咧，就都好接近嘅。咁嗰單咧，又亦都破咗。咁嗰個咧，就我諗即係好似有人都想將佢 拍成電影。 嗱，啱啱之前咧，就有一部電影咧，好似阿苗僑偉有份做嘅嗰個咧，就其中嘅一段戲咧。咁啊，嗰人都話講，咦，嗰、那個係就係嗰單 case。嘅嗰樣嘢嚟，但係咧又亦都有人都想將嗰單 case 咧係成到拍出嚟嘅，嗰、那個係咁啊！我諗而家難啲啦，而家你拍依啲戲咧， 拍親警察嘅片都 冇人睇嘅，而家最近嚇，因為依啲因為個氣氛唔同咗噶嘛。嗱、 嗯， 你講嗰、那個譬如依種嗰種叫做係調查咧，的而且確係有嘅，係、已經有好多，譬如差人都有出過書添啦。咁、 嗯、 啊，記者咧，其實佢哋都有嘅，出過嗰時候咧，佢都講話咧，有陣時係都要用呢種方法咧嚟做一個方向。 嗯、 然後啊，當你報道嗰時候，睇你係高級定係 咁，你可以你唔係嘅，你咪可以報道嗰時候完全落去呢部分㗎啦。 完全咧就將呢種咧、啊，即係話 費事咧，將佢包裝成一個好科學嘅， 唔係唔使包裝嘅。佢咧就去到嗰刻嗰時候咧，佢基本上咧就容易。道人迷信的那些東西他都放略且不談、 嗯、 然後將他不是叫包裝即是那裡咦有證據已經 back up 到那個證據確鑿的時候那就可以就掉出來、 嗯、 他們是有選擇因為呢當你找這個他追求真相的時候呢你可以將他呢凌駕於這個、嗯、這樣東西因為你報道出來的時候呢你最重要呢就是這個叫當你報道的那個時候呢、嗯、你需要呢有一樣東西你要考慮的那、 嗯嗯、你以你自己、聽聞或者你即是在、編劇的時候 是 有冇個試過成功的例子即是透過這些另類的方法即是成功找到那個那個答案的例子 成功咁揾到答案嘅例子，我唔係好捉到你嗰、那個。 即係簡單嚟講啦，譬如話頭先你提到你有兇手，但係茫無頭緒。 嗯。 咁會唔會試過呢啲嘢嘅時候，即係揾到誰是兇手咧？ 不如咁樣講啊！譬如咧，我哋都有拍一啲叫做係實際有嘅嗰啲案件， 嗯、 即係用奇案式咧 重組 嚟去。作為戲劇、 嗯 拍成電影咁都有我都掂到有兩三部嘅咁、 嗯、 其中有兩部呢就可以都講呢就尤其是呢即係有通常案呢裡面呢就掂到呢係總會有啲冤嘅 我哋就係今日呢個題目啦、 啊、有啲冤嘅裡面呢即係如果你嘅真相呢就唔係咁大白軍神啦 總會有一啲冤氣喺度嘅。咁樣咁好多時咧，即係我哋會去整一部電影，揾嗰個素材，嗰個涉及到嗰叫真人真事嘅咧，咁我哋咧即係都要咧多方嘅調查。咁啊，調查有好多種嘅，咁啊有一啲咧。就其實大部分咧都係用一個叫好具體 科學化、 科學化 正統， 係同埋咧即係嗰個叫人際嘅關係。譬如咧嗰啲係牽涉到案件咧嘅嗰啲咧，就即係譬如調查嘅嗰啲，我哋大部分咧最容易接觸嘅就係記者啦。嚇、 嗯， 咁啊記者嘅嗰個其中啦。咁啊，第二樣嘢咧，你想深入嗰陣時候咧，咁啊睇你同嗰個叫做係執法嘅部門嗰度咧， 熟唔熟悉？ 係有冇熟悉咧？但係咧，佢通常咧，即係如果你唔熟悉咧，佢採都 採你多 多嘅嚇，因為點解咧？案件咧，響個時刻咧，裡面嗰度咧，佢就算好多啲嘢咧，嗰度咧都唔會啊立亂咧，將嗰啲資料咧 披露俾你 啊，係啊，隨時發放咁樣嘅。咁依係人物嘅問題啊，同埋我哋係會好相信，如果依樣嘢真係有冤嘅話咧，你個人咧，譬如你嘅嗰個意圖啊，你想拍嗰部戲嘅意圖咧，啊唔係一啲叫做係純粹咧，即係啲好私利啊咩嗰啲嗰時候咧， 佢一定會 有嘅。 俾到你 嘅，所以有時咧，我有啲 case 咧係大家都估唔到嘅，係當事人嘅嗰啲朋友咧，佢哋都會主動嚟揾我哋嘅、因為咧，如果你個人咧，即係或者成班咧嗰啲咧，都俾佢感覺到咧，即係你行得正企得正嘅話，嗰陣咧，而且你拍嗰啲戲咧，你唔係就咁純粹咧，即係都係為咗叫商業掛帥啊，乜嘢都唔理咧、尤其是。其實我哋拍戲咧，裏面咧都係咧，我哋中意拍庶民電影嘅。庶民電影咧就乜嘢咧？庶民電影咧就講俾你聽咧，就話你睇完部戲，同埋你喺呢個我哋拍緊呢個地方嘅嗰啲戲咧，嗰啲人咧，如果啲人佢了解到咧，即係自己，譬如有好簡單嘅，有好多嘢你係會有希望嘅，或者你有好多時咧，你要解決啲問題咧，你就唔會係依賴。嗰、那個地方嘅嗰度，咁啊得，咁樣就唔得噶啦，即係唔好依賴。你知道你自己有權利嘅、你知道你自己咧，即係作為喺呢個地方嘅嗰度咧，你有個身份喺度嚟嘅，你有你自己嘅權利喺度嚟嘅，你亦都有你嘅義務喺度嚟嘅。嚇、呢啲就叫庶民嘅思想嚟嘅。如果唔係咧，就係嗰啲就已經係會唔係一個庶民嘅嚟噶啦。咁、你呢啲庶民嘅電影裏面咧，或多或少咧都係有光嘅。是有正氣喺度嘅，咁樣就喺嗰個時期咧，你會發覺咧，如果裡面嗰啲係有冤嘅咧，咁有啲嘢咧，就都會想藉著，或者有一啲叫有心人咧，去藉著嗰樣嘢咧，去幫你嘅，因為想你去化冤啊嘛，呢個就最有趣嘅，其實電影最有趣就係咁樣，尤其是香港電影，最玩係呢樣嘢。 咁但係你有冇啲比較具體嘅細節上咧？就係話，譬如有一個問題，你揾唔到方法去問嘅，或者嗰條線答唔到嘅，但係突然間俾你唔知咩理由就答。 但係我嗱呢、這個咧就基本上咧咁啊講起上嚟嗰陣咧，就大家可能都覺得好神奇㗎啦嚇，已經變咗咧，即係都因為我都已經係可能咧，即係喺呢幾十年咧，即係有好多時揾啲素材咧。就變成了靈通人士的了但是靈通人士呢就有很多解釋啦是的而且確是會這樣的因為譬如呢當我會接受到一個題材其實就很快呢我不知道為什麼呢就會在街邊找到一本書那本書就 exactly 就是講你要去找的那些東西是幫助你呢可能你明天就要跟人去開會 突然間就那本書就在你手上 那本書就會在你的手上來的樣就另外呢就其實都告訴大家聽即因為可能呢、台長你好東西、神秘之夜都幾多人去聽、事實上呢有時候我們的節目呢都未我們的準備呢就其實就是很短時間的嘛是、有時候呢即我知道的那個題目呢都是可能你頭先只講嘛，哦，原來化冤咁 ，OK 咁啊，咁但係咧，可能咧有依個咁嘅印象嘅時候咧，街邊冇人知道，但係有時候會撞得啲朋友，佢會講咗一啲嘢啊，佢啊咩咩閒談嘅， 嗰時咦直接咧就原來有啲關係嘅喎，嚇、咁樣嘅喎。咁我其實好似之前我都有提及過嘅，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台長，我咪就有一次係講嗰個司馬中原，就講尤其是佢有一個古仔。嗰、那個叫做誒古啊，台灣嘅一個台灣， 我哋差唔多第一二年我哋就 係啦， 攞個講過呢個古仔。 咁啊，喺嗰個咧，我就最得意咧，就係因為我就係都就睇即係睇咗嗰本書，同埋嗰個司馬中原即係司馬先生咧，咁佢都話佢其實都好想將呢一個古仔咧就變成電影。咁啊，呢啲唔講啦嚇。咁但系咧，咁我準備去講呢句嗰時候咧，咁啊撞到一個係唔識得嘅，咁佢話啊，有聽你神秘之夜嗰節目咁嘅，啊你講起嗰啲巫師咧，又南洋巫師啊嗰、那個咧，佢就係突然講咗有一樣嘢咧，就話佢原來佢南洋巫師咧就會有一種傳弟子嘅方法咧，係好古怪嘅，啊好邪門啦，即係佢個講法就係咩啊，佢會強姦自己的徒弟的、男人都會呢即雞姦的 咁、那、嗰個時候，嗰、那個就係喺古入邊發生嘅一個橋段嚟。 咁嗰個，因為咧佢睇嗰度睇啊嗱，呢、這個咧就即係真實嘅嗰種案例。你講呢種咁嘅叫靈通嘅嗰個事件咧，因為而家都教咗咁耐咧，我諗聽個節目嗰時咧都記得，我都記得呢一單嘢咧。我唔係消息係好靈通，真係咧已經揾曬資料咧咁嚟整。但系啱啱喺嗰個時刻咧，我淨係睇過嗰個股，就諗住準備講呢本書嗰時候咧，但有人幫補充翻，佢話呢個咧唔係就咁咧。如果你可能喺表面嗰個睇咧， 其實你哋就唔係講一本書嘅，但係嗰個人就冇即係無情情就講呢件事俾你聽。 係啊，因為嗰本書咧，就佢裡面咧，佢講嗰個佢都冇提及呢個係南洋巫術嚟嘅。佢因為但係咧，就台灣嘅好多巫術咧，有好多即係東南亞嗰邊咁樣傳過嚟咁嗰啲。 佢啲嗰啲應該就係所謂嗰個 Polynesia 嗰啲㗎啦。係 啦，咁佢喺裡面咧，咁佢咧就提咗呢樣嘢嗰陣咧，咁我咧就心裏咧即係覺得，咦呢、這個幾得意喎整嘅咧。第二個禮拜仲更加好笑，我睇到一本日本書，就係講呢個南洋巫術咧，係有呢樣嘢嘅。咁我身邊咧，我好記得咧，即係整完之後，我覺得好神奇。但我唔用一個神奇嘅口吻咁嚟講啦。咁我話啊，有啲朋友睇完之後咧，咁跟住咧就亦都咧，即係都介紹，原來咧即係有本書咧喺香港買到嘅。咁我都係都 show 埋出嚟俾大家睇。咁啊，呢啲好呢啲咧就係你會睇到咧。吓、啊，呢、這个系咪叫灵一都叫做系灵通嘅一个方式嚟嘅咧？ 咁即系又唔需要去到好 dramatic 话啊，佢突然间即系报网或者你问埋，即系问到咩嘅一啲线索，就好多呢啲咧。当你去揾嗰阵时候咧，慢慢就好似啲线索系主动揾你嘅，唔系你揾啲线索。咁因为后边有冤情啊嘛，即 系 后边有啲嘢，有啲原因要呢啲线索显现出嚟。 尤其是冤情咧、其实有阵时唔系冤情咧都会有嘅，因为咧即系当你有阵时会去做一件事，而嗰件事咧就基本上咧即系你嗰个角色咧系疏离咗嘅时候咧。其實就有好多時咧，就有啲信息咧，都好想藉著你嘅嗰個形象或者你嘅嗰個角色咧，可以去傳達嘅出嚟咧，就會傳達到出嚟嘅嚇。冤情就更加會容易啦嚇。但係冤情咧嗰啲我就驚好多嘅嚇，因為我驚啲冤鬼跟住我啊嘛。 係因為咧就喺禮拜三日咧，我哋就做咗天元解密。咁根據阿張天師師傅講咧，佢就話咧，而家喺太子站嗰度咧，如果真係有呢樣事咧，就唔適宜咁快做嗰個法事嘅。咁但係傳說就有人做咗啦。佢就話咧，如果做咗嘅話咧，因為個冤氣太重啦，做啲法事咧，會跟住嗰、那個，即係啲怨氣會跟住個師傅嘅。咁大家記得咧，就係、是我哋幾個月以前有位阿牛仔哥上嚟啦。咁佢咪經過嗰度嘅時候，咪見到嗰、那個 哦，佢打野豬嗰、那個， 係嚇，咪見到個新娘嘅。咁嗰度係做過法事噶、但一路都清唔到嘅。 是啊，那個那個基本上呢，因為呢譬如你講你講啊張師傅啊黃師傅呢，佢嗰、那個佢哋嘅嗰個研究呢，咁我都有一個問咗佢，佢都未曾咁仔細回應嘅，就係話佢喺嗰個地鐵嗰度，佢哋都 check 到有一啲咁嘅冤靈喺度。咁但係咁我就想問，會唔會咧？因為你知道咧，咁我哋都研究咧三魂七魄啊，裡面嗰度咧，咁樣就即係呢啲中國嗰個對一個叫靈魂嘅嗰、那個有一個理解喺度。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就想問一樣嘢，會唔會會有啲人，因為我聽過都有呢啲事件出嚟嘅，就係、是、可能嗰個當事人係冇死過，未死過，但佢失咗魂啊，因為佢可能佢恐懼得滯，驚得滯，離咗魂。佢个魂魄咧跌咗喺佢嗰个受惊嘅地方嗰度，但系可能佢咧就都仲系生存嘅，咁佢自己可能咧就喺度游荡或者翻咗屋企，但系失咗魂。呢啲现象咧就常常我哋都有所听闻嘅。佢会唔会有啲系咁嘅事咧？嗱，咁啊，我当我讲嘅时候咧，就阿师傅咧，咁佢都唔系咁答咧，因为咧。点解咧？因为佢专业噶嘛，吓唔系咁快 轻率，咁轻率 系啊！因为你问到佢时候，都系咦，有可能系咁噶吓，因为咧， 我 呢个系学识的， 有所谓嗰个咩咧，就系、是、分身啊， 系 即系喺不同嘅地方见到同一个人啊， 系 即系同时间添， 系 或者接近时间添， 有嘅三魂七魄噶嘛，我哋都系有， 咁所以就幾度頭先即係講個現象，如果有發生嘅話咧，就有可能係呢樣嘢啦。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咧，即係發現到呢啲有呢種情況出現嘅時候咧，你好多或者有好多人咧，即係都話一言既知唔好信嚇，咁、樣咧正咧，其實嗰個咧即係對今時今日嚟講咧，我反而覺得咧就咁嗰個就叫做係魯莽嚟嘅。 亦都唔喺而家個社會氣氛入面，因為而家社會氣氛就係對好多問題係 想揾個水落石出啊嘛， 揾唔到答案啊。 係啊， 但係唔係話好似其他啲話啊，我哋忘記咗佢啦嘛。而家係即係一種變咗，差唔多一種 obsession 嚟嘅，即係話如果你揾唔到呢個答案，我哋就唔會覺得好，唔會覺得個日子好過嘅 嚇。係咪的而且確咧？即、就、係、是、我諗遲啲咧，即係都。已經當係科學咧嚟去解釋一樣嘢嘅，因為譬如我哋神秘之嘢咧都提及過，譬如咧即係阿台長嗰次講 Jack the Ripper 嘅嗰時，即係講倫敦嗰個西區 嗰度就陰魂未散嘅， 係變咗做一個叫 psycho geography 係 geography 嚟噶嘛。咁我哋咧就係基本上咧，即係響好多時咧，即係研究嗰區。突然發生了一些 命案， 命案或者一些怪異的現象出現的時候呢，或多或少裡面佢嗰個成個 zoom 咧，即係好似咧，即係大家都或者有個了解嘅結界嚟嘅，嗰、那個 area 裡面嗰度咧就出咗個反常嘅現象，而嗰種現象咧裡面咧就有好多記憶啊，好多啲信息體咧係殘留咗喺嗰度，而喺嗰度咧，我哋咧即係而家你咁講咧就話喂。記憶信息我哋都唔知乜嚟噶啦，點會喺度殘留個地方？嗱，而家我哋用科學嘅方法咧，好多人就會提出嗰個質疑。咁、但係咧，其實咧，即係有好多都講，譬如你如果你有一個用呢個方向咧嚟去睇嗰陣時候咧，有啲地方的而且確咧，就有啲師傅或者靈通人士咧去到嗰度咧，佢揾翻到。呢、這個之前發生了什咩事嚇？咁、可以證明到。 但係而家呢個情況又佢夾雜咗好多其他嘅因素，譬如我哋講 Jack the Ripper， 係 成個問題，因為佢牽涉一個政治問題咯。 係佢政治嘅問題啦，所以 政治問題就係佢懷疑就係有啲權貴牽涉咗入邊呢件事入邊。係 呢、這個其中一個嚟嘅。咁、所以咧，佢咧就對於嗰個地區咧就有所隱瞞。咁、對裡面嘅有啲事件咧，其實就係用我哋東方嚟講咧，就係嗰啲咧要解決嘅嘢，係冇將佢清理、這個、呢個咧，喺嗰個叫就算我哋嘅東方咧嚟講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業嚟嘅。 業 就係、是、一個。 裡面如果裡面涉及到冤的呢、你不去解決這個地方的那個冤呢， 那呢 就冤的訊息就還在那裡，它會有陣時呢就會影響到你的那些，可能一個人呢你在那個現場那裡你可能呢你會受了影響、或者感染到個你當這種冤呢就好像一種病毒的、我想病毒大家可能容易了解一些、你會感染到的、這個呢 你可能都覺得、你這樣說都是神怪的東西我不信、你不要信咯，你就等咯、等第時、那個、科學就證明有的時候你才信咯。 但是你現在就是一個問題，就是你跟著有個地鐵有地東鐵出軌，你跟著又有 那個的確很奇怪的 有電車出軌，是吧， 這個是 looping 的嘛、即是說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很擔心這件事的，就算我不是咁咁咁，即系就咁百分百好相信呢啲咁嘅靈異嘢嘅嗰啲人咧，都系會知道有個咁嘅現象，就係話你一日啲嘢你未解決啊，嗰樣嘢咧就會翻翻轉頭嘅， 就好似南韓嗰個光州事件咁樣， 就係咯， 佢即係幾代人嘅電影嘅人都係要將呢件事要將佢 係啊 掘翻出嚟。 是啊， 因為你一日仲要冚住佢，一日呢件事都係 佢點都要解決，將嗰件事件咧就百分百咧解決咧，我哋所謂就即係真相大白啦。當個真相大白之後嗰時候咧，嗰件事咧就變翻咗做係乾淨嘅。如果唔係咧，你做人都係啦，即係你平時咧你都習慣咧，即係咩嚇去試想唔拉水池。咁你都會變成咗咧依種習性出嚟。 你個比喻又好奇怪 喎。即係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好憎呢啲嘢，見到呢樣嘢噶嘛。點解唔拉水池啊？咁你講嗰種習嗰種咧變成咗咧，即係習以為常嗰陣咧，有時咧其實就唔係習以為常。點解咧？即係當你腦袋咧你唔係咁清晰嘅時候嗰度咧，你就已經依啲咁嘅習性咧。就顯現了出來、你有所不知，但其實那些人看在眼裡的、就是這種情況而已嘛。 那在前一個星期呢，我們就、影團小七我們提過一個電影呢，就講鬼故啦，那那個主題也是這件事、就是一個事件它令到個人無辜受害、那這個人當他死了之後呢，他那個 怨 就繼續喺度，咁佢英文嗰就佢又唔係用怨，佢用 rage 啊，即係一種怒氣啊。咁但喺中文入邊呢個就怨啦，就係、是、一種怨氣咧，佢不斷糾纏，即係不斷喺籠罩嗰個地方嗰度啊。咁如果我哋用呢個角度去睇咧，其實東方人對怨咧呢個概念咧，就個感受就好深嘅，甚至用一個字去形容佢。咁特別係咧，就遲啲會公映嘅呢個貞子啦，亦都係一個涉及一個怨靈嘅問題， 大怨靈嘅 怨靈啊，咁日本咧，其實係呢個怨靈嘅概念咧，就相當之強嘅嚇。 唔知點解嘅喎，因為咧，即係佢哋嗰啲怨咧、怨靈咧，點解都解唔到嗰啲嘢。咁我哋。反而咧，好多時候我哋中國咧嗰啲怨啊，就係咧響可能嘅叫一道學嘅思想咧，就係點都咧即係有辦法去悉心咧嚟去處理嘅時候咧，你都可以解到嘅。咁、但係咧，即係日本好多時咧，你如果講貞子嗰時候咧，佢觸及嗰種怨，嗰種怨靈咧。是即系咧怨到咧，你会发觉咧，真系哇好难搞嗰种嚟嘅，咁所以新嘅精子又再嚟噶啦， 就下一个月 系啦。咁佢嗰个点解会咁积聚咁大咧？以精子嚟做一个举例啦，你唔好就咁当佢系一个创作小说。咁、样即系阿铃木光司佢创呢个嗰时候咧，咁佢其实即系用嗰个风土学啊嗰样嘢咧，都放埋落去嘅，即系好似小泉白云嗰啲怪谈都系咁样样嘅。咁佢揾到即系简单啲嚟讲咧，其实贞子嗰种怨咧，就唔系起源于就咁佢个古仔里面讲咧，就佢个妈妈。就是大正時期的一個即係嗰啲神道教嗰啲通，即係可以通靈嘅嗰個女人。咁誒，即試過一次咧，就響即係俾人哋嗰啲叫科學驗證，喺一班傳媒嘅面前嗰時候咧，咁佢失咗手，咁啊俾人當咗係一個騙局。 咁然後咧，咁就有樣嘢咧就屈屈不得得志。咁而家咧就令到佢個女咧，亦都咧就受嗰、那個受佢嗰個爸爸啊嗰、那個咩嗰度咧，即係有禁锢佢，因为佢女都系有超能力，就系精子咁样啦，又掉佢落井啊，跟住新嗰个又唔知系井点噶咯吓，即系再发展落去咁样。咁、但系咧就成个古仔咧就一直咧喺度讲咧，即系大家知道佢个源头喺嗰度。咁但系咧就知道咗之后嗰时咧，咁佢咧就而家就再讲俾你听啦。呢个妈咪啊，精子个妈咪。佢點樣嚟嘅咧？佢原來牽涉到同神道教有關嘅。咁、然後咧就再推翻上之前，再之前去到咧，即係其實我哋睇頭頭嗰三集嘅個精子都已經睇到咧，就係、是、咦呢、這個精子咧就同另外一個古仔啊，嗰個怨靈咧都好有關係喎。嗰、那個就是、大精子啦，嗰、那個係邊個咧？嗰、那個係哥斯拉啊。哥斯拉咧就一個叫恐龍時期啊。泥盘几嘅时期嘅，因为全部死晒噶嘛，一种大怨灵嚟嘅，呢啲嘢嗰度，佢何解会咁样串到埋落去咧？咁你就知道哦，原来精子嘅家乡系大岛、大岛咧就系哥斯拉咧第一个上岸嗰时候咧，佢个脚印咗落嗰度咧，就系、是、大岛啦。咁佢最主要佢讲咧，即系佢嗰种怨咧，就好似头先台长讲咧，呢种怨咧系。西方咧，其實都唔係瞭解唔到啊！西方就咁知道係一個憤怒，但係佢唔知道咧，呢種憤怒裡面咧就帶住咗一個咧，即係如果憤怒咧就好似一種情緒自發嗰種憤怒，但係佢話怨咧，怨係一定有對象嘅， 同埋怨係債嚟噶嘛？ 係啊， 債嘅意思係你要還咯， 係啦，係有因果效應嚟嘅，即係話你做咗一啲咩嘢令到我怨你啊，你係一定要還嘅。即係咁嗰樣嘢嚇，咁啊咁所以呢個咧，咁佢哋喺東方同西方咧，即係就一個好大 同埋怨嗰個咧，喺東方咧，佢係一個欠債嘅比喻嚟嘅，係即係你有啲嘢欠咗人，咁、你要還翻。咁喺呢個西方就冇， 係 冇咁強烈呢、這個一個咁嘅比喻 嚟。係啊，但喺西方唔係即係西方咧，嗰啲怨咧，其實佢對於有陣時咧有一啲人嘅嗰種心理。或者那種被壓迫咧，就講真，可能咧就嗰、那個叫體驗咧，就冇我哋東方咁多。因為點解咁樣講咧？咁啊，其實好概括嘅。你話我亂噏啦嚇，因為咧就係、是尤其是中國四大文明古國嚟喎。我哋了解我哋自己中國嘅文明咧，都唔係好多嘅啫嚇。歷史有記住嗰啲都唔係有咁多。咁如果講怨咧，我覺得最近咧最好講咧就講竇娥冤噶啦。竇娥嘅冤，你知唔知佢冤到乜嘢嘢咧？嚇、唔知點解嗰個嚇佢嘅嗰個家譜咁憎佢嘅嚇，但係佢憎佢嗰時候咧，就係呢種冤咧，就去到最後嗰度嘅解係解唔到嘅，佢因為成日都想同個啊大想同個即係都已經講，喂，不如。即解咗呢個冤仇去啦咁啊！但系咧嗰個落嘅嗰個嘢就話，你想解呢個怨咧就最好啦。除非烏鴉頭上無變白，六月起飛霜。 咁但系結果就六月起飛霜。 即係呢個怨， 結果就六月起飛霜。 啊！啲解怨嚟噶，呢個就係呢個咧，就我哋中國嘅一啲咁嘅靈異故事裡面嗰度咧，一個最經典嘅一個叫解怨嘅一個故事嘅。除非烏鴉頭上無變白，六月起飛霜。嚇！咁啊，點知咧就係咧，真係喺嗰個時刻咧，就出現咗烏鴉頭上無變白。六月起飛霜，咁啊呢種解怨咧，其實係喺中國嘅嗰個文化裡面嗰度咧，就一直咧就喺度講嘢嘅出嚟，就係每一件事、每一個 case 都會引發到咧一種怨嘅意念喺度嚟嘅。而最好咧，就無論點都好，大怨小怨咧，總要去解咗佢。咁就即係一個最好嘅一個方法嚟。 咁但係佢而家譬如話真係涉及呢啲情況咧，一個比較簡單方法就係、是、你揾啲道士啊、和尚啊做嗰啲法事啦咁樣。咁但係如果去到一個好大型嘅情況之下咧，就係呢啲嘢咧係都唔會解到嘅。即係講嚟講去都係嗰句話，就係、是、你要將嗰件事 那個真相要還原，要講出嚟先，即係講出嚟係第一步嚟嘅，因為好多債係還唔到嘅，因為即係個事主已經已經咩咗。但起碼嗰嗰樣嘢係要出到個真相，先至叫做化到嗰、那個嗰、那個冤氣咯。 咁、嗯、用乜嘢方式咧嚟解嗰啲冤氣咧？你知唔知咧？我哋咧就有一個好特別嘅方法，常用嘅，到今時今日都仲喺度用緊嘅方法，係、用嘅咩方法嚟解咧？嚇、考下你啦。 唔知喎、 啊，唔、知啊？唔、係，我而家想揾翻嗰啲料出嚟講啊。咁啊，咁啊，而家就講俾你聽咯。拍戲咯，做大戲咯。 即系呢个系冇办法之下嘅办法嚟嘅， 系常用嘅办法。中国嘅戏剧啊，嘅源头咧，最关键咧，尤其是道家戏剧，就系、是、解怨嘅。就系咧，即系讲咧，人世间咧制造咗好多怨，咁呢啲怨咧，就里面咧就产生咗相当之大嘅矛盾，矛盾咧。就是衝突的那個因由、西方都是這樣說，你要講故事是講 conflict、東方裡面呢也都這樣看一個戲，就是你想解怨呢怎樣開一場好戲、尤其是呢你說、死了解不到，那就是盂蘭節整神功戲、用神功戲咩？神功戲嘅最大嘅作用係乜嘢咧？就叫化冤氣啊嘛！咁你話咧，就有啲乜嘢嘅冤咧？要化咧，就將佢化成戲劇，喺戲裏面咧嚟去將佢化咗佢。咁、所以咧，想傳統嘅中國嘅戲咧，往往咧去到個結尾嗰陣時咧，就都係一個叫大團圓結局嚟嘅。 冇，中國冇悲劇嘅。 嚇、 即係如果中國寫悲劇，都係因為啲西方嘅影響先至會有 嚇、因為咧悲劇咧就令到你咧，即係睇完之後咧耿耿於懷，擺咗喺個心嗰度。咁而咧就係東方咧，即係又係中國嗰啲戲咧，就話你睇完咗之後嗰時候咧，放低咗嗰樣嘢，萬事都要放低。當你放低咗嗰時候咧，就一天都光曬。咁、所以咧，即係好多時咧，啲人咧就即係有時唔中意唔知佢個心理點解啦，就唔中意個中國戲咧，就梗係個尾咧幾係大團圓結局嘅咧。咁啊，整完之後咪即係唔記得咯嚇、大家都中意執著。嘅戲咧就會多啲，依個係一個時代唔同嘅問題。成個戲劇都係喺度做一個叫化冤劇嚟。 不過你頭先講嘅啦，亦都觸發到我自己諗一個問題嘅答案啦。就係、好多時我都唔明白點解古代嘅希臘咧，佢哋會做悲劇咧。其實佢哋唔係淨係做悲劇嘅，佢哋有三節做完之後，佢要做個喜劇嘅。 但佢唔係佢對啊？你講埋佢都係。 咁我如果用翻頭先你講嘅，其實那個都是要化冤的，因為你如果你看它裡面很多戲是講戀倫、殺人、報仇、一些不公平的東 西， 它如果真的用你剛才的話，是解釋到為什麼他們會做，因為那個他們即做悲劇的源流都是祭神的，即又有一點似神功戲的。 對、唯一不同的呢，最簡單的不同，西方它最注重呢就是一個叫係嘅 ego 啊，自我嘅存在。ego 咧就係、裡面咧能夠令到你存在咧，就叫我思故我在。你有得思考，同埋你有記憶。你的記憶咧，依啲係我自己嘅嗰種私人嘅記憶。咁嗰個咧、那個記憶咧就我思故我在。咁啊，所以咧喺記憶裡面嗰度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啦，記憶裡面咧裡面有好多情緒喺度。所以有時候有很多是開心的情緒，有些不開心的，有些很憤怒的，有些就是 很 happy 這樣 的樂的這樣。這些呢就是這樣，有這些記憶呢就會變成我的存在。但是呢在東方裡面來說，其實東方呢你再入深一層的時候，他就想告訴大家呢，我們是一個大同的世界。我不是最关，即是最重要的那样东西， 你將我化為一個大同的個思想， 嗯， 就是其實我是東方人呢，那個，去到那個在心人的那個宗旨的東西，嗯，那有邊個人做得到呢？很多東方人都做不到，包括我都做不到，一個叫我怎樣去將它變成四大皆空，是一個無我的存在的，那個呢就是有這個呢就一個很明顯的個分別， 嗯， 所以佢化冤咧，你裏面咧，你其實咧就是，再深入一嚟揾咧，有時你嘅冤咧，你嘅怨咧，去到咧，你同你嘅嗰個仇敵已經解咗冤嘅之後嗰陣咧，仲有一啲冤係乜嘢咧？就是，你嘅執著，你放唔 放低 你嘅嘢，你就係所我哋嘅所謂咧唔化， 嗯， 啊，所以我其實我一直咧我問你嗰時候咧，我想揾翻咧。 你揾嗰時候，我哋都講講啦。就譬如話一啲喪事咧，點解會念地藏經咧？ 係。 咁前一排因為我自己一啲長輩過世之後咧，我哋都一齊嗰，那個法事都有念。係。佢係講俾你聽咧，就係即係嗰個生命本身係只不過一個過程嚟嘅啫。 嗯。 佢不是生命的終結的，啊，你其實你可以不需要執著在這個地方 要留 下， 嗯，那個大體的意思是這樣，就不是說你講出來呢，就是給你自己聽，整個儀式是整班人一起講的時候，就是，希望那個亡魂聽到這件事，他就放低了就 去輪迴， 嗯， 就是整個原理就是這樣， 嗯， 所以就即系点解会喺嗰，那个灵堂上面咧，要念经嘅一个原因嚟咯。 系，佢同埋咧，佢最主要咧，响我哋即系讲嗰个叫冤啊，吓喺冤里面咧，即系去到最入，你化咗嗰个叫做系有即系同人咧有块冤，即系嗰种冤仇咧，你解决咗之后嗰阵， 佢唔一定冤仇嘅，冤系可以独立系冤嘅，佢唔一定有仇嘅。 唔系，佢最重要咧就系你放唔低， 放唔低嘛， 你放唔低你自己嘅身份啊。 嗯， 所以咧就系咧成个嗰，那个我哋睇神功戏啊，里面嗰度咧第一叫化冤戏咧，就系话呢个世界咧有好多冤鬼嘅，嗰啲冤鬼咧就唔化嘅， 嗯。 你知唔知道最大嘅冤鬼系乜嘢冤鬼？ 嗯， 想做皇帝嗰啲咯， 哦， 韩愈啊嗰啲， 哦， 大冤 蚩尤、 蚩尤嗰啲咯， 嗯， 系啊，就算咧，即系你，因为你有个身份。你的身份咧，當你走咗之後嗰時候咧，你都唔化，你都仲喺度留戀緊你嘅嗰種地位啊！但係你嗰時你個地位你自己都享受唔到嘅嗰時刻，但你仍然放唔低你嘅身份，你喺度執著你嘅身份嗰時候，你就會變成咗一隻冤鬼。嗰隻冤鬼咧就係因為咧你眷戀緊你自己嘅嗰種名利啊，咁啊，所以咧即係名同埋利啊。都是一個咧，即係喺個東方裏面嚟講。 你的意思就係話咧，越權力越重，權力欲越重，越有錢， 嗯， 越顯赫嘅人咧，佢個冤就越大。 唔係，總之你放唔低就好大嘅。有啲咧，有啲冤鬼係乜嘢？太監都係冤鬼嘅。 嗯， 嚇，好多冤鬼，有好多咧，即係仲有啲咧，你唔好以為咧，即係讀得書多都會變成冤鬼。 嗯， 你放唔低你嘅知識嘅， 放唔低係。 係啦，咁你咧，即係到你走咗之後嗰陣咧，你都仲喺度執着你嗰種知識。譬如好似上次咧，即係我哋講個扶機啊，嗰度就有一啲叫文鬼啊嘛。 嗯， 嗰啲文鬼有陣時咧就未去到千級嘅， 嗯， 即係有啲可能咧，即係都讀得書多。 啊， 咁但系你放低嘅知識， 類似阿唐伯虎嗰啲啊？ 我唐伯虎我諗係仙嚟嘅，唔敢講佢唔係，佢都係散仙嚟噶啦。唐伯虎類似嚇，咁啊，但係佢自己咧，即係都講埋個名俾你聽咧，咁佢都應該放唔低一啲嘢嘅嚇。咁啊，嗰啲咧就普遍嚟講叫文鬼嚇，咁，樣就所以咧大大小小。都會有啲嘢你係放唔低，但係其實咧就佢咧即係嗰個你放唔低嗰啲嘢咧，嗰啲就叫怨氣嚟㗎啦，嚇， 嗯。 咁， 嗯， 樣就有陣時咧，嗰啲怨氣咧，人哋去即係譬如佢做一啲唔啱嘅嘢，係對你有所不公，嗯，你怨佢咧，呢種就叫恩仇啦，嚇， 嗯。 咁啊，就去到你自己嗰陣咧，你自己嘅嗰種執著， 啊、譬如 你呢就即係喺度呢就拉住嗰啲世間財或者你自己身邊嘅愛好物、啊最主要愛好物添啦有時啊咩咩嗰套咩鬼娃咪就係囉、Annabella 咪就係放唔低咁咪就係變成咗一個怨靈上咗個公仔嗰度嚟㗎啦所以嗰個呢你會睇到呢我哋如果講嗰個叫做係冤啊怨啊里面嗰度咧，咁你谂下，我哋而家呢个或者今时今日啊，你如果用呢个角度嚟睇一种叫做系冤情啊嗰啲嘢嗰时，系咪好多咧？而家系多过以前嘅，我觉得。 咁你近排排都系即系大家有都系好强烈呢种咁嘅怀疑喺度啦。 系。 咁但系咧，如果我哋不是这样想的时候你都发现呢中国呢就不是一定化冤的甚至是主动去找回那些魂、所以呢在那个仪式里面呢也都有另外一个、不同的处理方法就是招魂 招魂 是招魂呢我就很醒起就是原来呢历史上的记载呢屈原已经写过一篇文叫招魂 可以讲 咁系咪屈原寫而家到而家都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喺度啊？即係有啲人就話送咗，同埋個雲招咩雲咧？招邊個雲咧？嗰篇文入邊嗰篇文入邊，你係唔知嘅。咁甚至有啲好極端就係佢招佢自己個雲。咁但係我哋唔係用一個文學角度睇咧，就係、呢個招雲嘅一個儀式咧，喺中國其實好耐好耐已經有嘅。即係遠到係呢個春秋嘅時代。已經有呢樣嘢，如果佢寫得嘅話，一定係比呢個之前仲出現過呢樣嘢。 係啊，佢嗰個係屈原佢嘅楚辭，或者佢嗰個九歌， 九歌啦， 涉江啊，咁佢嗰個即係總稱嘅叫做係楚辭啦。咁佢裡面咧，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咧。都是一些叫招魂的 肉它是沙文來的嘛即如果你看它裡面它裡面寫譬如山鬼啦國商啦招魂啦這些全部是一些沙文做的東西的記錄來的嘛 它山鬼或者國商都已經即人已經可以辨知萬物有靈的那個時期來的了它裡面呢即其實它做了一件事剛才你觸及到的就是有時候那些魂呢其實大家不知道它是的性質是什麼的甚至呢有些是非物質的即沒有一個叫物質的未曾成為物質但已經有那種魂在那裡來的因為很多時候即譬如你看到譬如山鬼就是在那裡拜奉在山林裡面的那些 Bigfoot 什麼啦 大腳怪 他不是靚女兒你那個山鬼是啊披鼻利 鞋有人有 一騎赤豹披鼻利鞋什麼靚女兒的 聽我說若有人是山之鞋 披鼻利鞋大女兒既含體系又兒少 你在中學人讀 子母於系善妙跳哦、不是我小學都已經讀緊了、 我中學才讀的 國商呢那個就是不得在那裡紀念一些呢 打仗的時候死了人 尤其是年輕的人、 即 是年輕 的人他就叫做國商、即是為國家捐軀的年輕人他、裡面呢就是這些即是這些魂呢他就是即是招翻佢翻嚟咧，即係等佢咧，即係 安息 有所期所。 因為佢嗰個概念就咁樣嘅。佢如果你睇招魂嗰篇文咧，佢即係第一、二、三段嗰陣就係話你飄咗去邊度啊？你周圍去啊？東方啊？西方啊？咁樣。咁佢後面嗰個意思就係話咧，如果喺古代中國嗰個概念就係啲人一走嘅時候咧，佢係周圍飄嚟，即係周圍去噶， 係 周圍去噶。咁佢見佢講嘅周圍去遇到啲好恐怖嘅嘢嘅， 四處漂泊，同埋咧一啲 東南西北咁樣啊。 佢基本上咧，佢嗰個所謂雲咧，佢裏面咧即係可以好好遼闊嘅嚇。喺我哋嗰個天地嘅形成嗰陣咧，之前。雲都應該係存在㗎啦。 或者你可以調轉講喺呢個即係侮辱體之前，其實。 一路有呢魂嘅，就到某一個時候就有啲肉體嘅時候咧，就肉身嘅時候咧就可以入咗去寄居。 係咁啊，佢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咧，即係招魂咧，好多時咧，你會睇到咧有啲魂咧，但比較上咧係好微弱嘅，或者佢已經忘記咗自己嘅身份， 唔記得自己係咩啊嘛？ 咁你咧有陣時咧就係一樣咧，就將佢嗰個就知道佢有意識喺度嘅，嘅意識裏面咧佢有啲記憶喺度嘅。咁但係咧就係即係嗰種記憶咧裏面嗰度咧，佢又唔係將自己咧即係變現得咁清楚咧，就變成咗所謂嗰啲叫遊魂野鬼啦。咁啊好多時咧，即係當你死去咗之後嗰陣咧，你變成咗遊魂野鬼咧，係最慘嘅嗰種嚟嘅，即係隨風喺度飄蕩。但是有唔化咁嘅，咁啊好多時招魂咧，即係其中有一種咧，就係咧，即係有啲修道嘅嗰啲人咧，佢咧就係一個功德嚟嘅。佢見到依啲咧，即係依啲魂魄咧，裡面嗰度咧，佢就幫佢咧就揾翻嚟，人咧就將佢化咗佢嚇。咁啊最大嘅嗰個因由咧，即係等佢唔好咧，即係喺度咧，即係揸住呢種記憶咧變成一種怨啊，咁啊喺度四處漂泊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咧有時會喺度睇咧，即係嗰個如果你對呢樣嘢有所明白咧，即係要知道咧，即係我哋睇個世界咧係有陣時咧，你會睇到有啲記憶咧係你係需要化咗佢嘅，譬如唔好，尤其是唔好嗰啲嘢咧嚇。嗰啲好似一種污跡咁樣嘅，咁你能夠化得到咧，咁啊都會好好多。 咁但係化嗰個始終就係唔係純粹一個技術嘅問題，唔係話你做幾場法事或者你話係你要將成件事嗰個原本嗰個結點解翻出嚟啊嘛。所以佢呢個係好中國嘅一個 concept 嚟嘅。譬如話有怨啦，怨係化啦，唔係咩咧？仲有。就是化解嘛，要解翻嗰樣嘢出嚟嘛，即係等於一個成一個結啊，你係要解開個結，你先成件事你先至解決得到嘛。 係啊，咁樣嗰個其實基本上咧，即係解咧，即係能夠化咗佢咧，係最好嘅，嚇將佢咧即係解到變，即係變咗哦。全部冇曬啦，咁樣咧，咁你咧就係可以咧，即係四大皆空咧，你個人都即係比較自然好多咁啦，即係個意識咧，即係都唔會再有啲污跡嘅沉澱咧。但問題係你點樣化啊嘛？ 係問題點化咯？ 係啊， 而家成件事就係點化咯？ 要有門路噶嘛？係點嘅門路咧？依樣嘢就最難搞噶啦，咁嗰樣嘢。因為咧，好多時係咁樣嘅，怨咧最驚咧。就積怨嘅， 即係一路搭上去， 搭上去嘅。 因為點解會積呢？因為你係唔想處理嗰個物舊嘅問題咯。咁你唔想處理舊問題，你就揾一啲新嘅嘢冚上去嘛。咁啊，咁咪一路積上去咯。 積上去嘅。咁啊，尤其是咧，即係譬如咧，而家我諗咧，即係即係個科學咧，都解釋得到嘅。我哋人體裏面咧，就積存咗好多記憶喺度嘅。 DNA 都有的， 就是我哋嘅基因就是記憶嘅， 即係因為喺科學新知我哋講一樣嘢，連個細胞嘅層面都有記憶嘅。 Exactly， 咪其實點樣形成嗰個細胞咧？細胞就係記憶嚟嘅，個記憶咧就形成咧積聚咧，去到某一個積聚點咧，就依種污跡咧就變成咗一個元素啦，嗰種質。就出咗嚟，咁所以咧，即系其實而家咧好多好多對基因嘅嗰個理解咧，意識都係一個基因嚟嘅，一種叫記憶嘅積聚嘅。咁啊，依啲咧我諗咧就即係如果修道嘅嗰啲朋友咧，就更加容易解啦。其實念同埋意嘅最大嘅分別咧，念咧就係你嘅嗰種思考，意咧就已經做咗個空間出嚟噶啦，所以最好就係念不生就意不散。即係嗰個境界。 咁啊，譬如念經啊，嗰啲都係一啲技術層面嘅情況嚟嘅，即係真係要解決成個問題，就你要去翻個根源嗰度咯。 係，咁但係個根源咧，裡面嗰度咧，因為咧，即係而家咧，其實我覺得咧就。 最要提一提嘅就係依種咁嘅積聚咧，依種意識嘅嗰種積聚咧，其實從遠古啊，到今時今日已經積聚咗好一個好龐大嘅依啲咁嘅記憶體喺度嘅嘢。有啲咧，即係其實有啲咧，我哋咧即係一般人咧都，譬如有時都會觸及到咧，譬如自己嘅意志啦。咁你咁樣用一個了解自己嘅意識咧，都有一個層面啦。咁你再深入一啲嗰陣咧，咁啊就開始有玄學嘅嗰個角度咧，就係話係你嘅前身。原來係都影響到你今時今日嘅呢個叫前世嘅記憶啦。咁但係再推到之前嗰時候咧，你唔係一個叫做智人啊，唔係一個人嘅嗰樣嘢，一人係有得記憶、有得思考同埋可以表達到出嚟嘅嗰個叫智人。如果咧你再係喺個再之前嗰時候咧，你可能係一個動物嘅靈嚟嘅。咁你個動物嘅靈嗰時候咧，你有咧就係嗰個叫動物嘅格。但你喺裏面咧，嗰種咧即係自己嘅思考嘅分析咧，就唔同，即係都係唔同你一個人嘅嗰個階段嚟。嗰啲係好深入嘅嗰啲記憶嚟嘅，但係喺你個身體裏面係流傳喺度嚟嘅。咁而再入嘅話咧，就係、是、嗰個動物嘅再之前嗰啲，再推之前咧，就係、是、去到咩咧？就是、曱甴啦。嗱，而家啲人成日講曱甴啦，點解咧就會講曱甴咧？咁呢個最好講啦，因為曱甴咧到今時今日咧都話佢係好遠古已經有喺度嘅一種生物嚟嘅，佢係有一種叫做族群嘅記憶喺度嚟嘅，嚇好遠古好微細嘅一種嚟嘅。咁啊，所以咧就係而家咧就即係普遍咧就唔中意曱甴嘅，係咪笑曱甴啦？ 唔係，你唔可以咁講嘅，因為曱甴你中唔中意佢都存在啦。 係你中唔中意佢都存在，但係咧有啲比曱甴仲更加遠古啊，更加令你驚嘅啊！你如果你咧就係即係嫌曱甴煩咧，咁你都未夠道行啊！有啲就係煩得你仲勁嘅，嗰啲係乜嘢咧？你知唔知啊？而家突然多咗好多嘅，這個我哋係響。都曾經講過，因為咧個冰塊溶解之後咧， 病毒， 佢唔係病毒，佢都係昆蟲類嚟嘅，螨啊， 係螨係， 尤其是一種即係而家有一種新嘅嗰種螨咧，而嗰所謂新嘅螨咧，即係依個品種咧係以前咧就少見嘅，但係咧係 check 到依種品種咧，雖然話以前少見，但係因為一都已經冰封咗喺個。在個北極啊、南極嗰度嗰啲冰塊裏面嘅最遠古嘅螨啊，依啲昆蟲啊，而家係多咗好多出翻嚟嘅。依啲係比曱甴仲更加厲害、更加令你煩嘅嗱、最近好似係少咗啲嘅啲螨嚇。但你曾經咧就兩三年前嗰時候咧，全世界咧嗰啲螨，你話幾犀利啊？這個嗱，這個咧就係有啲叫做呢啲咁嘅咧，點解佢話曱甴或者咩嗰度咧咁咧？其實佢哋都有記憶喺度嘅，但係佢種記憶嘅裡面嗰度咧，有陣時人未必同佢溝通得到嚇、人嘅，但係咧有啲高人咧就可以同佢溝通到智慧啦。嗱、這個咧係其中咧最近咧，我諗好多人咧即係點解會用，即係有陣時會形容曱甴，即係嗰樣嘢咧。咁佢裡面咧，即係有依、這個佢嗰叫地位之分咁嚟整咧，就講嗰啲人嘅出嚟，佢都係其中嘅一種運嚟嘅。 咁我哋最近就有位朋友啦，阿 MC 人，佢嗰、那個古碟就啱啱走咗啦。咁佢亦都請咗位動物全心術嘅專家翻嚟咧，同佢溝通，即係古碟去咗，即係跟住點啊？咁所以佢就。即係有呢種咁嘅溝通嘅方法喺度嘅， 佢會尤其是動物，因為動物咧裡面嗰度咧，你會睇到咧佢動物咧，即係而家好多人咧研究咧動物咧，佢哋自己都有一個 language 喺度嘅，有自己嘅語言嘅。嚇、問題咧，即係你 咁動物有冇怨靈啊？嚇，動物有冇怨靈？ 梗係有啦，動物係好多，譬如你啊。屈完佢去祭山鬼嗰時候咧，都會祭埋依啲動物怨靈嘅，因為咧當佢嘅嗰個死去咗之後嗰時候咧，佢都仲有一種留戀啊，記憶嘅留戀。 咁你譬如話念佛經嗰啲，咪叫你就係唔好留戀而家呢種咁嘅世界。 但係佢冇能力 即係其實那種 自我的了解不強啊，即係冇一個叫我是誰，即係咁嗰啲。因為很多動物咧，佢裡面咧，基本上咧，佢哋嗰個生命或者佢哋嗰個思維咧，裡面咧就好單純嘅。 係，即係總之就要我就要喺度，係我唔想走。 啊，佢唔係咁樣喎，佢係相依啊，佢同同類相依，嚇飲飲食食，佢會有快樂，有要有時會有傷感。咁啊，通常咧佢依樣嘢咧，有時動物都會表達到出嚟，佢已經有個 language， 佢會有一啲嘢咧，就形成咗一種記憶，同埋嗰種記憶咧就可以傳遞嘅，即係大家嗰個人。咁佢當然咧，咁佢依種動物咧，裡面嗰度咧，佢就會留低咗動物靈噶啦。咁啊，呢個我諗大家咧就咁樣聽嗰度咧，即係用系統學裡面嚟講咧，就有個了解。咁但係咧，我就都想最近我就研究嗰、那個胎兒嘅成長咧。就更加咧，裡面咧就即係睇到有一樣嘢咧，就我都即係幾擔心嘅。嗱，動物靈咧，最近好多人都提及啊。而家香港咧，即係譬如而家呢啲事件咧，有好多咧，即係都同動物靈有關係啦。嚇，即係譬如點解會拆咗好多嗰啲欄杆？就一動物咧，尤其是羊群咧，佢成日就俾啲。啲欄杆攔住咁嚟去走嘅嗰啲嚇，咁啊有啲其實有啲動物靈嘅習性啊，就表現到出嚟嘅，咁啊所以大家咧即係不妨咧就去用呢樣嘢咧嚟明白一下咁嘅，咁樣即係拆欄杆呢個係一種習性嘅表現。 你講係嗰啲。即係農場嗰啲圍杆啫，係嘛？ 係啊，係啦、啊。但係而家我哋叫街邊咧，嗰啲咧，即係拆嗰啲嚟噶嘛嚇。咁啊，有好多人咧，即係其實都係用一個比較嘅，因為咧，即係其實嗰時就俄羅斯係咪都有套有本好經典嘅一個，即係講嗰啲叫做係共產嘅預言嘅一個叫 Animal Farm。動物農莊嘅，咁佢裡面咧即係借住動物嘅佢哋嘅嗰種思維，嚟做一個叫對比，咁樣就所以咧，你會睇到咧，而家嗰個我哋睇依個咧，裡面咧有留低咗好多嗰啲叫做靈異嘅現象，唔係靈性嘅現象啊，咁嗰種靈性嘅現象咧，同動物嘅意識咧。就有啲關係嘅，可能咧即係喺呢個時刻咧，即係面對緊一啲情況咧，有陣時咧有一啲人咧，佢嗰種諗法咧，去翻最原始嘅嗰陣時，就係、是、我俾嘢頂住嗰陣咧，我咧就做一個叫做係反抗，咁、而佢嘅能力咧就係、是、插網，咁呢種插網嗰度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將佢咧嚟做一個叫做係做一個分析。就是那個呢就是一種叫做是一種叫動物的習性是反映到出來的、這樣這個其實就是你會看到從心理學裡面那個都做有了解的、這樣的但是呢就最特別呢就是我最近呢就是研究呢一個 BB 當他未出世的時候他什麼時候已經開始有意識的呢、咁啊，我哋睇嗰啲經書裏面咧，佢原來佢都有所提及。嗰、那個提及咧，即係話咧， 喺個胎入邊有嘅喎。 喺胎裏邊，你都已經有意識㗎啦。尤其是咧，咁佢咧就喺一啲佛經裏面嗰度咧，佢都分析到或者啲講到出嚟咧、原來我哋咧，即係當成為胎兒嘅時候，咁樣嘅頭嘅嗰五個禮拜嘅時刻咧。我哋都已經咧，即係嗰個胎兒咧，即係慢慢咧，即係嗰個成長咧，去具備咗一個咧，即係會變成嬰兒嘅嗰個初型嘅時候咧，去到第五個禮拜同埋第七個禮拜嗰度嘅時候咧，你就開始由一個就咁個 B B 仔，你睇到咧，好似一塊肉咁樣噶嘛，個頭大個尾細咁樣，淨係得眼睛嘅啫。但未有口啊鼻啊，個七孔都仲未出嘅，嚇、即係九孔，即係個面上個七孔同埋嗰個下面嗰兩孔咧未出嘅時候咧，第五到第七個禮拜咧開始出手腳，咁啊出手腳咧就有另一樣嘢講法啦，就係阿 Moon 咧，佢用嗰個飛碟學嗰裡面講就係嗰十二族就係令到我哋有四肢。出現的那個咁可以題外話啦，即係略略睇一睇嘅。咁但去到七個禮拜嘅嗰時候咧， 咁啊開始咧嗰、那個七竅咧就形成嘅時候咧，我哋開始有意識啊，因為當你有竅嗰陣咧，你嘅眼色， 所以就叫開竅啦， 係啦，就出嚟啦。個鼻咧嘅出現嗰時候咧，你嗰個鼻色咧就嚟啦，耳色咧就嚟啦。咁而咧你嗰個耳色咧裡面咧就開始即建立緊你嘅嗰個五臟六腑咁嗰個過程。咁所以咧響七個禮拜嗰時期咧，就你已經咧一個叫做係最單純嘅一個嬰兒意識咧，就已經響度嘅。咁樣就。普遍呢即其實大家就算在醫學裡面來講呢都是說在三個月之內即是三五一十五十五個禮拜之內呢你那個意識呢就慢慢是形成一個叫、胎內的 BB 意識的咁所以有時呢即如果你說即墮胎是沒問題的那些嗰啲 冇人咁講，冇人咁講，只係嗱，即係咁應該咁講法啦。 誒，唔好話冇問題啦，適誒即係認可適宜去墮胎咧，就喺三個月之內嘅嗰度咧，就因為咧就嗰個意識咧都未曾完全建立。 咁所以咪有啲佢咪誒流產啊，或者墮胎之後，佢哋都嘗試揾一啲即係師傅去做法事。 係，但係我就。在個體格嚟講咧，我就係有啲擔心，不過我唔係專家，我就咁就係、是、其實就係喺七個禮拜之後咧，佢嘅意識已經開始建立㗎啦。咁所以咧，由七至十五嘅嗰個關鍵時刻咧，其實大家都要細心考慮。咁嗰個因由嚇。因為咧，即係你如果你三個月打號嗰度咧，其實就可能嗰、那個孕婦都有危險啦。 係㗎啦。 咁但係之前嗰陣時咧，其實都會咧有好多咧嗰、那個叫嬰靈現象啊。其實我哋東方係會相信嘅嚇，即係話嗰個已經佢有一種意識出咗嚟㗎啦。咁嗰種意識咧，有陣時咧，佢可能咧佢。是一種幾無主孤魂嚟嘅，佢未曾有一種叫做咧好獨立思考嘅嗰種思維嘅形成，但係佢已經咧有一種意識咧就喺度嚟啊！個意識咧就係形成咗一種記憶，嗰記憶咧譬如佢一種依賴嘅記憶，對於一個喺嗰度咧，即係一種依賴一種咁，所以咧如果佢離開咗，即係嗰個母體嗰時候咧，或者佢意識咧唔知道去邊啊，就因為佢都係變成咗一種叫遊魂。 所以咪都係喺頭先個招魂嗰篇入邊有講，即係你去喺呢度，唔好喺呢度啦。嗱，你又走呢度，你翻，總之你翻翻嚟嚇。 咁啊，所以咧，即係喺歷來嗰度咧，即係好多時宗教上咧都已經有咧，即係話，譬如你個 B B 仔好早就走咗，好似科學怪人。啊、雪莱夫人都是她的女婴都是失节了 夭折 咁佢咧就令到佢耿耿于怀咧，就心尾就创咗呢个科学怪人嗰个故仔啦。咁、但系咧就喺嗰、那个佢好多时咧，即系喺东方嗰啲宗教里面嚟讲咧，即系婴灵，你点样将佢咧化咗婴灵嘅嗰种佢里面咧嗰种怨啊，嗰种怨咧就其实好单纯嘅怨嚟嘅，就嗰种怨咧就系话。不知點解咧，佢突然之間咧，佢有記憶，同埋佢或者有一個諗法，但係佢自己冇其他啲思想，所以佢一直黐住佢嗰個最親近嘅嗰、那個嗰、那個人。咁呢啲咧就叫嬰靈嘅現象咧，就出現咗嚟嘅。咁所以咧有陣時招魂咧，裡面嗰度咧就招翻呢啲尤其是咧即係譬如呢啲咁嘅嬰靈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啲法事嚟嘅。 但係我覺得就如果你睇翻屈原嗰篇咧，其實好簡單啫。就四個字，雲鞋歸來。你翻翻嚟就即系揾翻個地方安置就 OK 啦。 佢揾到佢翻嚟，定咗佢之後咧，其實係最好咧，就化咗佢。即係將佢嘅嗰個魂魄咧變成一個叫無垢嘅意識。呢個係最關鍵嚇。其實阿屈原咧，佢喺楚辭裡面嗰度咧。佢全部都是一個叫拜祭一啲咧，係化唔到嘅嗰啲。 梗係啦，如果唔係又唔需要做呢樣嘢。 咁佢化唔到嗰個意識咧，佢就最好揾佢一個地方安置。記身於 一個形體裡面咁樣嘅，咁嗰個咧就係未曾去到最後嘅解決方法嚟。 係啊，不過佢入邊有一個題目咧，我哋就今日冇時間講啦。就佢入邊提到咧，又叫掌夢， 嗯哼， 掌係手掌嘅掌啦， 係 夢咧就係發夢嘅夢啦。 係 咁如果你喺嗰個中文入邊咧，呢、這個字咧本身係一個好難去解釋嘅，就係、是。掌夢是不是究竟因為這個是跟天帝說的嘛、 嗯、 是不是有一個官位叫掌夢呢、 嗯、 哼如果是就得意了就是說原來在古代呢是有專人呢去應該是看即、就是去 interpret 你那個夢的 有、 哦啊、這個有少少跟聖經裡面那個 Joseph 那個處境一樣但有些人現在就不是說那個夢其實是一個地方來的、 嗯哼 就是一個實在在存在的地方那個地方叫夢、 嗯、 那個地方就是被一個人叫去掌管，所以嗰個人叫掌夢。 係，嗰、那個係一個空間嚟嘅。 啊， 啊呢、這個空間咧就即係裡面咧，有時候你會發夢咧，你會發現咧，你夢中嘅嗰個思維同你嗰個成個時嘅思維係有分別嘅。啊，咁佢個夢嗰個空間咧，咁而家咧就有好多説法咧，就即係將佢就同中陰身嘅嗰個嚟作一個比較， 嗯、 究竟係唔係就即係咧？我哋一直喺度講，或者喺嗰啲《道盲經》裏面所講嘅嗰個中陰身境界，或者喺古埃及裏面死亡之書裏面講嘅嗰個叫做黃泉嘅境界咧？是相近呢 那 他呢就基本上呢现在都找到一个叫方向呢就说是跟我们现实 的境界是有分别的。因为现实的世界呢我们可以做到一样就将现实的世界调理化了它。但梦的世界呢里面那里呢或者黄泉啊中阴的那个世界呢里面那里呢它有另一个系统。那个系统呢里面那里呢就跟我们现在所熟悉或者能够掌控到的那个方法呢是有不同的、嗯啊、这个呢就是到目前来讲我们就对梦的那个了解、 嗯、 就是这样的、 嗯 嗯、就这个好当你呢会去用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它就由以前的神秘 的莫沙、冚住的那种时刻呢现在不同了现在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种方式製造到一個 pattern 出嚟咧，嚟將嗰樣嘢咧就將佢了解到具體化咗出嚟。 咁就啱睇到消息啦，即係當呢個仲出嗰個時候就唔係最新消息啦，就已經有一批人咧就到中秀區嘅門口啦。 係，哦，已經入到嚟，咁佢可唔可以撞門而入咧？ 哦， 呢、這個我哋就等緊佢嘅嗰嗰樣嘢出嚟啦。 係啊。 咁啊，佢因為你講到呢度咧，招魂同埋嗰個化冤咧，即係嗰樣嘢嗰度咧，我又 化書嚟 特登又攞翻呢本化書咧，因為最近好啱讀嘅，因為咧佢最近咧，即係譬如好多呢啲事件咧，裡面咧就牽涉到有好多唔化嘅嘢，係乜嘢叫唔化咧？就即係譬如你有五大訴求嗰度咧，而家只講到一個訴求出嚟，嚇、四個都仲未去解決嚟嘅，嚇、咁 咪都係嗰個字咯。中文很好的解 是啦解 是解 啊同埋將佢化化嗰個係一化咧係一件即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過程嚟咁、但係佢化書裡面咧最重要咧佢講俾你聽咧，呢個世界咧有好多好神奇。咁即係化咧喺中國裡面嚟講咧，化呢個咧就你可以有好多嘅解釋。一咧就可以變化，嗰、那個變化咧。但是他在这本书他讲的就是说人是可以变成动物的、可以化那里做什么的、因为呢整个世界呢、即是在东方中国里面来讲呢、其实都是一个叫形体和那个气的里面那里呢是有一种转化的过程可以令到你从一个物质的固体形象呢、去轉成另一個固體是有辦法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將它的形化了做氣、化了那個化了那個意思就是那個記憶然後變回做虛都可以的、去到虛的時候就有一個叫現在到目前來說就叫做一個叫乾淨的意識 咁啊，乾淨嘅意思咧，就可以令到咧，我哋個中國所講嘅大同嘅意識咧，就出到嚟。即係大同嘅意識咧，簡單啲講咧，就同西方最唔同咧嘅分別咧，就好似頭先阿台長都提及嘅，西方嗰啲多數都係悲劇，就係其實悲劇咧個源頭就係建立自我，將自我擺得好高、好重、 強化咗。 咁而係反而東方嗰個講咧，喺你自我嗰度咧，你可以化做一個大同嘅，即係我同你嘅思想咧就可以將佢合一嘅。只要你揾到門路，同埋只要你揾到化嗰樣嘢就會得。咁但係咧就最近咧睇，尤其是咧頭頭嗰幾個 chapter 咧講老虎變其他嘢啊，即係依啲形變形嗰個咧。最近就可以咧，即係外國人咧，即係其實呢本書咧，外國好多人都研究嘅。佢就用咗一樣嘢咧，就最好嘅。大家不，我唔係專家啦，但我又揾到之後咧，就想講俾大家聽，睇下嗰啲專家咧，就可唔可以幫到我哋手咧嚟解呢個問題？佢話好簡單，用嗰個突破學 ，突破 logic 就可以解到形同形嘅變化。嘅嗰個方嗰、那個方法，啊，呢個咧就基本上是一個數學嘅問題，用嗰個 topology 嗰樣嘢咧，就瞭解嗰個叫我哋嘅形態嘅嗰樣嘢，然後咧從嗰個方式，因為而家咧大家就用呢個 topology 咧去再重新認識我哋嗰個成個宇宙咧。同舊嘅嗰個諗法咧，就有啲乜嘢唔同？而家喺度修改緊嚟嘅。咁基本上咧，我都睇到咧，佢好多人都認為咧，即係化書裡面所講嗰啲神奇嘅嗰種幻化，即係嗰種門路咧，其實 topology 嘅。不過又唔知點解嗰時咧，就即係呢位道長嚇阿譚超就已經。摸到嗰個門路， 喺羅馬時候有本書叫《Metamorphosis》啊嘛，變形記啊嘛， 都有嘅啦。 嗰個係神話嚟嘅，即係但係佢就串埋曬啦。其中一個即係串埋嘅橋段咧，就係變形。好，咁啊，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跟住咧就有呢個第一滴血，變咗做最後一滴。嘅應激情報室大家可以繼續 即刻同大家講第一滴血嘅最後一集。 OK， 好啊，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